前不清楚金正恩的情况，作出有关猜测为时尚早。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金正恩的健康有异。中国外交部说，注意到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报道，但不知道消息来源，强调中朝是友好邻邦。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25度左右。今晚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约21度，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星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2%。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北部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渐转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间中达8级，部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018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36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7，加元1.42，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兑美元 1.086， 澳元兑美元 0.62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85.72 美元，卖出 1,688.3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嚟到6:08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喺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就起身嘅，啊，一齐咧面对星期三上天俾我哋嘅挑战啊吓。今日咧就系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嚟嘅，咁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3月30日。啊，今日咧就系一个叫做世界地球日嚟嘅，咁啊，世界地球日当然希望我哋系可以爱护下我哋自己嘅环境啦，吓喺2009年嘅时候咧，都已经开始有呢一个咧联合国方面决定咗每年嘅4月22日咧就定为呢个世界嘅地球日嘅，咁啊，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時間或者一啲嘅機會啦，去到反省一下啊，我哋係咪太過浪費咧？咁我哋都叫地球啊，好似我哋第二個媽媽咁樣，我哋既然住喺呢度嘅，梗係要對佢好啲啦，係咪？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有好多唔同嘅道路要我哋去行。你会唔会行一行下行歪咗？歪咗意思唔系净系代表啊，我哋曳咗，唔系叫歪咗。有阵时咧，我哋喺任何一条嘅路上边，当我哋选择方向，我哋都好容易咧随风摆柳。特别系我哋见到好多唔同身边嘅人啊，大家都好似慢慢步向成功，然后我哋就左抄下右抄下，咩叫抄呢？去模仿人哋一个成功嘅方向，模仿人哋成功嘅秘诀。但你要记住，当我哋一味去到咧就系行人哋嘅路嘅时间，我哋一定好容易将我哋自己原本嘅道路封死咗。我哋要活着系行出自己嘅属于自己嘅方向。 留下余香，我这世界要跟你开。 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风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是轻风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一首嘅作品嚟自黎瑞恩《阳光路上》，你会用啲乜嘢嘅方法揾到一条属于自己应该行或者行得舒服嘅路呢？属于你自己嘅路嘅话，任何嘅道路都可以系属于你自己嘅阳光之路。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92%。各位听众，早晨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最近呢，成日都会看新闻报道的时候留意到，就说哇，啲原油啊石油嗰啲价格呢曾经一度呢就负数咁样。香港的油价唔跌啦，不过点都好啦，石油又叫做原油，是一种呢就是黏黏地深褐色的一种液体嚟嘅。地壳上层部分地区就有石油的储存，主要成分呢都是各种的化合物，有些就是叫做芳香精等等不同的混合物。石油的叫做成油基，有很多不同的生物的沉积物呢经过了长年累月之后变了油，亦都很多不同的学说认为石油就是古代海洋或者湖泊入面嘅生物经过漫长嘅演化形成嘅，属于咧就系化石燃料，不可以咧就系再生噶啦。有啲人咧认为石油咧就系由地壳入面本身嘅碳去到咧生成噶，同生物咧就系冇关嘅，可以咧就再生。石油主要都系被用嚟咧就系作为燃料啦，燃油啊、汽油啊，又或者好多唔同化学工业产品的一些溶液、化肥、杀虫剂、塑料等等原材料来的。你会相信哪一个学法呢？我们香港可能比较上多就是听过，就是由很多不同以前海洋或者就是甚至乎有些人就说啊恐龙这样，咁埋了地下那里之后经过了几亿年然后就变成石油。咁呢个就系不可再生嘅讲法，可再生嘅讲法就话其实地球咧个地壳入边本身嘅碳咧去到生成嘅，同生物冇关，咁就可以咧地球自己就再增生一啲新嘅石油，睇下你相信边个讲法啦。不过讲到石油嘅开采过程咧，都真系几繁复噶。石油开采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好多嘅学科啦、专业啦、好多嘅领域结合咧，先至能够实现得到噶。有几个不同的步骤，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噃，或者听一下啦。由地质学家根据当地的沉积状况去分析，进行了三维地震的普查，这个目的咧系发现可能有油的一个地区嚟嘅。好啦，咁啊即系叫做视察咗之后啦，亦都根据三维地震分析的结果，咁啊以及咧就沉积物的理论分析，认为地下入边咧可能有油气圈。或者咧就係有一啲嘅油庫，於是乎咧就會開始咧就準備探井啦。如果打井嘅時候發現有油氣嘅顯示咧，就會擴大打井嘅範圍，直至到咧就揾到工業嘅油氣流等等。當你發現即係哇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燃料喎，喺個地底嗰度喎，咁於是乎你會大工程咁樣起好多咧就係叫做開採油嘅一啲嘅基建啦。 生产井打出之后呢，就会由一些叫做油公司啦，建设地面的管线，咁啊，油气处理站一般咧都系叫做联合站噶，咁啊就会将呢一啲嘅燃料咧就开始运送上嚟啦。啊，采油厂啊安装住抽油机啦，建设咧就系计量站，井下边嘅作业咧，佢哋公司啦，就系对油井实施嘅作业，然后咧就再进行一啲采购嘅生产。不过咧，啲油咧攞咗出嚟之后，都要经过一个叫三脱嘅处理。三脱即系咩？脱水、脱气、脱硫，先至咧可以开始咧就俾我哋用嘅。嗱，一般油井嘅深度咧就系往下地底转1500米左右啦。有深亦都有浅嘅，深嘅井可以去到3000米或者以上，浅嘅咧其实往地下转200几米咧都已经可能咧会见到有油噶啦。朝早嘅时间讲咗呢啲燃料嘅嘢，都希望大家。加加油！早晨啊，各位听众，6:19嘅时间，偷闲加油站。 找到加油站， 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92%。张学友偷闲加油站，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又要将个时间撥翻去《廉颇论相如列传》入边啦。战国嘅时间啊，赵国名将啊，赵涛嘅仔仔啊，赵括啊，由细到大熟读兵书啦。一讲到用兵有啲咩方法嘅时候，连佢阿爸呢啲咁嘅大将军都唔够佢嚟，把口简直惊惊同埋惊。好啦，终于咧，秦国就出兵攻打赵国。啊，当时咧，赵涛都已经去世，大将军啊去世啦。相国论相如咧，亦都病重，冇办法扶正。于是乎咧，又有另一位嘅大将军，佢嘅名咧就叫做廉颇。咁大家读书嘅时候咧都记得噶啦。咁佢当然咧深谋远虑啦。啊，秦国见佢强大，亦都咧就系骁勇善战，每一次攻打赵国咧都可以话咧就系兵败如山倒，冇办法咧就系占尽一啲嘅甜头。于是乎，竟然间咧谂到咧就系喺赵国入边散布谣言，就话到秦军最惊嘅咧就系啊赵括统领大军。啊，结果咧赵王竟然间咧就系中咗呢一个计，啊利用呢一位啊赵小朋友咧替代咗咧就系廉颇。秦军见到啊，梗系开心啦！你换咗一个净系识讲嘅人，唔识打仗嘅人。于是乎，用兵截断咗咧就赵军嘅一啲军粮嘅后路啦，围困住赵军。过咗14日之后啊，赵军嘅粮草食晒。当然啦，当其时咧，呢位赵小朋友，赵括咧就统领住精锐部队，企图咧就突围。结果遭到秦军咧就乱箭射死，赵国40万嘅士兵亦都咧就系被秦军俘虏噶。我哋日常生活入边，你会唔会只系懂得纸上谈兵呢？又或者闭门造车、盲目行事、行凶捏造？我哋应该多啲增加自己嘅经验，实事求是，亲身体验多啲，咁样咧先至系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加大嘅成功机会噶。单靠纸上面嘅一啲嘅说话，缺乏经验咧，喺人生入边可能就好容易会碰壁噶。 十多年失序，然后赖着钱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必会有一片，让年月张开写满诗。谁来描述笑？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必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变做随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前言，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献美丽的字。王羲之早已知南昌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眼真卿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墨。万卷书来提示一夫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着卷子，纯白简单趣我放开点，让尘俗翻滚放有诗。谁来描述你元神中央很偏锋的很自拔，有人挥洒催你探些险，可叫爱上变做情意。谁来描述爱？凌乱也是情缘，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Yeah, 王羲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颜真卿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墨。万卷书来提示一夫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是我要在世界一游，赶到刹那一关。千秋都想一生快乐胜过诗经，漂亮胜过山水。流云亦大江，心中大浅，如何用 无窗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只不能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或天边难真应早已知，时间似水就记得，唯有用我已飘着吗？哦耶，那远处来记是一辈子事，用草书写我日子。 一首嘅作品，洪允谦，嗰个名字叫做《以不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部分国家开始放宽或者将会放宽防疫限制措施。意大利总理孔特说将会在下个月4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强调一次过解禁是不负责任，亦都一定不会偏离科学。西班牙下星期一起容许14岁以下儿童在成人陪同下到超市、药房、银行等，但每年七月在潘普洛纳举办的传统奔牛节将会取消。原定九月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啤酒节亦都因为疫情取消。法国教育部长说将于下个月11号封城令届满之后，给学生分阶段小班上课。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宣布酒吧和餐厅将可以由下个月15号开始重开，宗教活动亦都可以恢复。英国再多828人死于新型肺炎，累计17300多人不治，确诊个案增加4301宗至超过129000宗。卫生大臣夏国贤说减慢病毒传播的措施正取得成效，但仍然有一些路要走，最重要是确保医疗系统抵受得住。当局正努力改善发放个人防护装备的流程，并且正是与供应商和制造商合作，决心为医护提供装备。他又透露由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研发的疫苗将会在星期四开始在人体中测试。有专家认为新增病例未见下降趋势，认为英国仍然处于危险时期。元朗721襲擊事件九個月，多名防暴警察晚上在元朗區內巡邏，一度在右新街舉起藍旗警告。警方在浮才街截查市民，逐一搜查隨身物品並登記身份證資料。警員向最少5至6人發出違反限聚令的定額罰款告票，其中一名單獨落街放狗的市民說警員沒有解釋發告票原因，亦都不接受解釋。他引述发告票的警员叫他向法庭解释，狗主表明会向法庭提出抗辩。另外三名义务急救员亦都被票控。另外一名被票控的市民说自己刚巧路过现场，和在场其他人士互不相识，质疑警方发告票的原因。民权观察就警方在反修例运动中涉嫌违反人道原则问题，向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提交报告，当中提到警察针对人道救援人道支援人员，包括无差别袭击和滥暴，阻碍向伤者提供支援，言语羞辱，延迟就医和见律师等，批评警方阻碍市民以人道支援人员的身份出席游行集会，制造寒蝉效应，期望英国政府制裁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人。警方回应说关注被捕人士的安全和保安，假如被捕人士在案发现场或者被捕过程中受伤，警方会安排治疗，强调会优先考虑伤者需要，配合和协助专业医护人员的工作。但警方说难以证实自称医护人员的资格，所以一般情况下会尽量由消防处人员救治。警方重申有严谨的武力使用指引，强调与示威者并非对立，如果公众和平表达诉求，警方就无需使用武力。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25度左右。今晚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约21度，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星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计划涵盖的空调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储水式电热水炉和电磁炉都已经贴上能源标签，一级表示能源效益最高。买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悭电悭钱之余，仲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6，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多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在这里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的。现在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2%，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都市人咧，每一日都会用到电嘅，咁啊，而家纾困措施好多啊，系咪？政府早前推出咗咧就多项嘅电费补贴计划，住宅以及咧就系非住宅嘅用户都可以受惠噶。昨日嘅时间咧，环境局亦都表示啊，咁啊喺政府提供嘅电费支援措施之下，今年三月接近90%嘅合资格非住宅用户账单获得全数75%嘅电费补贴噶。今年首季全港总共大概40%的住户的户口，即是大概100万户的家庭经过补贴之后，原来是无需缴交这个电费的。在住宅用户方面，环境局上年1月推出的电费舒缓计划，今天为住宅用户发放每一个月50元的舒缓金，为期60个月，涉及大概87亿元的政府开支。另外，政府今年1月再推行新一轮的电费补贴，由今年1月至到11月，每一个合资格的住户的户口可以就是获得160元的补贴，12月就有240元的补贴，涉及有成56亿元的政府开支。当局也表示，全港超过270万合资格的住宅用户自今年初已经开始就受惠于电费舒缓兼且就是电费补贴的计划。两家电力公司的账单显示，今年首季全港总共大概有100万户的家庭享有零电费的。好了，在这个就是非住宅的用户方面，政府上年12月就宣布用大概23亿元就为合资格的电力非住宅用户户口提供4个月的电费补贴，按他们的电用量支付 75% 的电费开支。每一户的每一个的上限补贴就是5000元。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入面亦都再增加该项补贴大概29亿元，将这个有效期由4个月去你一个 double 去到8个月。根据 兩間電力公司三月發出的帳單顯示，大約36萬，即是接近九成的合資格非住宅用戶帳單獲得全數 75% 的電費補貼。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也在網誌說了，提醒市民收到電費單不單止就要望一望嗰个嘅缴费金额，亦都希望咧就留意埋嗰个用电嘅度数。佢强调啊，不论电费多少，亦都希望市民可以咧就系身体力行，进行一啲叫低碳嘅生活，能够咧就系减省一啲嘅耗电量。我咧都系会每一次收到呢啲嘅叫做电费单咧，望一望嗰个嘅度数啦，而且电力公司咧更加会将咧就过去几期嘅一啲用电嘅消耗嘅资料啦，就一并咧喺同一张单嗰度咧就显示俾我睇。我每次咧都会用心去到咧就是、比较一下，到底乜嘢月份咧会用电用得比较多啦？会唔会系用多咗电嘅时候又因为啲乜嘢原因咧？咁样都会谂一谂，希望咧就尽量可以咧就再将屋企嘅电力咧耗电量系减低噶。今日咧就世界地球日啦。今年啦，碳排放嘅数据亦都显示，本地2014年嘅碳排放已经达到顶峰噶啦。随之而嚟啊，每一年嘅碳排放总量啊，正在咧就系有下降嘅趋势。而面前仍然有好多咧就系环保嘅议题咧，我哋需要咧就继续咧努力咧去到研究啦，同埋履行我哋咧即系人类啊保护地球嘅一个重要嘅伟大使命啊！呢个真系非常伟大，我哋住喺地球噶嘛，系咪？如果我哋明白电力对我哋嚟讲系必须要，但系我哋同一时间亦都要尽量节省，爱护地球嘅时候，咁地球嘅健康就会好好多噶啦。 不拖手，不分手的一对，得不到不担心将失去，想不通不多想放回安睡，一颗心不交出不远距，当分开没强笑没流泪，于身边不走开不进取，若习惯平淡似水一直伴随，有话最好收于心里，一个美梦敢不敢去追，站在你面前你若是明白，千个都相信你最多，爱你是我的那句未唱的歌，其实我都怕犯错，现在与未来你若是陪着我，长路有风雨想依靠你最多，天色再黑你会送我花火，这一个幸运的我，逝去有过坎坷，既然分开猜想他跟你相聚，还自我理解，一颗心未交出怎远距，想中我又怕痛或流泪，这不安像道士的罪，渐习惯平淡似水一直伴随，有话最好收于心里，一个美梦让陶醉，为何又怕醉，站在你面前你若是明白我，同伴有千个都相信你最多，爱你是我的那句未唱的歌，其实我都怕犯错，现在与未来你若是陪着我，长路有风雨想依靠你最多，天色再黑你会送我花， 作品《如果你明白》。除了明白地球之外咧，女士都要明白一下化妆。化妆品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啊。呢啲工具有啲咩特别嘅用法啊、巧妙之处咧？今朝啊 ，Queenie 就同我哋讲下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朝头早咧，咁啊，梗系教下大家点样变靓啲啦。疫情底下咧，即系保持住一个好嘅心情咧，好紧要啊，令到我哋自己个样虽然戴咗口罩，但都能够靓啲嘅话咧，咁就更加紧要啦。哎，早晨啊，有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电话侧边。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早晨啊，化妆咧都有好多嘅技巧啦，又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喺度啦。有冇啲乜嘢嘅技巧或者工具可以帮我哋变靓啲嘅咧 ？Queen， 你好紧要、哦。 有啊，系啦，近排疫情都继续好转咗少少，不过咧，我觉得注意个人卫生都好紧要嘅。 咁梗系啦。 咁咧，所以变咗我哋用嘅工具啦，可能咧啲化妆所咧都要出动翻啦，因为有阵时化妆嘅时候话用手指啊嗰啲都可以用到，咁而家咧用翻啲化妆所真系卫生好多。 哦，系啊，化妆所啊真系卫生好多啦、但系即系我有阵时咧，如果去电视部嗰啲化妆间咧，哇，我见到佢哋嗰啲形形色色咁样，直头夸张过咧。我以前读 art 即系读小学啊、中学，系啊，哇，佢哋嗰啲笔真系好犀利噶。其实系咪每一种咧都有唔同嘅功能啊？定系点样去到配搭咧？特别喺呢啲疫情底下，有冇啲扫或者系啲化妆嘅工具？是可以帮到我哋喺呢一个嘅叫做面罩妆嗰度又做得好啲嘅咧？ 系啦，咁其实因为扫咧都会见到，即系好似小白讲，你见到一辣咁样一扫出嚟一个卷，好似成个书卷咁样卷出嚟嗰啲扫嘅。咁、其实净系讲紧分紧粉底扫，即系茶湿粉嘅粉底扫咧，都有差唔多，我哋可以归类为四大类嘅。咁佢哋其实咧望出嚟系有不同嘅形态啦，因为其实不同形态系可以配合，你可以搽湿嘅粉底液啦、气垫粉底啦，甚至乎粉饼防晒霜或者我哋嘅隔离霜都可以用到粉底扫。但我哋用唔同嘅粉底扫嘅型咧，都可以做啲唔同嘅效果。 唔同嘅型又做到唔同效果啦。 系啊，如果嗱，大部分咧，我哋见到边四大类咧，第一类咧就会见到咧个圆嘅刷头咧系即系成个波波咁样啫。咁比较厚实啲嘅。 成个波波嘅，即系佢本身都系，定系佢有啲机关咁样伸佢出嚟先变波波，定系本身已经波波噶啦？ 如果伸出嚟嗰啲就伸縮嘅帽咯，咁嗰啲可以方便攜帶出街，咁就唔係粉底所嚟嘅呢個，咁係好似個圓柱體咁樣嘅，即係佢個頭係好似圓柱體咁樣。 咪即係有啲似成日即係修剪完嗰啲貴婦狗咁一個波波咁樣咯。系嘛？ 细嗰啲咯，细嗰啲 啦，系啦，大家唔准攞啲贵妇狗嚟咁样去到整你自己块面啦吓。 系啊，唔得。 系啦， 系啦。咁咧，因为其实越圆嘅，即系佢圆柱体型嘅话咧，就越易掌握噶。咁系好适合咧，我哋大范围面积用啦，同埋你想上妆好快。或者你自己唔想出錯嘅話，咁我哋就會揀圓柱體嗰隻梳，同埋好適合啲初學者嘅，或者你成日趕時間啊，趕時間翻工，我用要最快嘅時間，咁我知少少濕粉，我就即刻用個梳點咗之後就打一圈咁樣上，咁呢個係最快速咁樣幫你上曬全個面，咁我揀圓柱體嘅梳咁樣啦，個頭係。咁另外，如果你個刷毛咧，你見到有啲咧，佢唔係。佢係好似有啲角度咁樣嘅，即係斜角嘅。 係。 咁但係都係厚實嘅掃嘅。咁嗰一隻咧，斜角嘅掃咧，就專係啱翻咧，我哋可以咧，我嚟打一下我哋查翻啲陰影啊，或我哋用喺啲鼻翼啊，或者我哋嘅頭髮邊啊，咁因為做出嚟就會細緻啲嘅。 嗯。呢個就係打斜嗰個掃可以嗰個功能啦。 系啦，打斜角扫个功能啦，咁佢就可以斜角嘅时候， 放翻我哋，如果有啲皮膚屬於咧毛孔肌咧，毛咩叫毛孔肌，即係望出嚟嗰啲毛孔好粗大嘅。咁、我哋用斜角掃其實打圈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啲粉底咧遮到個毛。 哎呀，原來掃都已經淨係講話圓柱定還是斜都已經有咁多分別。我淨係成日諗住咧一個掃一掃走天涯嗰啲嚟嘅喎，諗住 係一掃走天涯嘅話咧，就揀翻圓柱睇啦。但如果我哋想再分得做得細緻啲嘅話咧，咁我哋就可能要分開兩個數去做。 嗯，明白明白。好，已經有兩個數啦，一個係圓柱數，一個係斜數。 斜角係啦，第三個數咧就係咧圓弧數啊。 圓弧數 係啦， 即係點樣咧？ 圓形但係有弧度嘅。 圓形 係啦，你幻想係一個咧一個圓形 啊， 斬開一半。咁、斩开咗一半， 半月 半 月 高咁样啦，半月 哦，即系哦，似雪糕， 系啦，类似雪糕嗰啲人，但系就修长啲嘅， 系哦，即系再长身少少，就唔系纯圆形，就 系啦，佢扁 哦扁身嘅， 系啦，扁身嘅圆弧锁，咁嗰只叫圆弧锁，咁就最适合咧，如果你天生啲皮肤咧好薄嘅，即系可能好容易敏感啊，咁或者咧你曾经咧可能你走咗去做啲医学美容，即系打咗斑啊，因为其实都会令到皮肤会变薄噶嘛，咁就好敏感嘅皮肤咧，就用呢一只锁就会好啲嘅，因为咧扫出嚟嘅时候咧就唔会摩擦得太犀利，咁就会有一个零刺激嘅呵护翻个皮肤咯。 哦， 咁我哋就会拣呢啲锁啦。 系，咁嗱嗱，你净系讲咗三只锁啦，其实呢三只锁嗰个价格咧方面系。即系都 OK 啊，定还是系 OK 平定 OK 贵咁样咧？ 大约其实市面如果最平嘅话，就应该系我头先讲嗰个圆柱体嗰个数咯。 嗯， 咁嗰只就会比较相宜啲嘅个价钱，因为佢始终佢做嗰个密度佢冇即系咁细致啊。 嗯， 咁佢大范围嘅，咁所以佢亦都系即系做出嚟，即系睇下你拣咩牌子啦。但系一般如果你要讲价格嘅话，就应该圆柱体嗰只就最便宜近人噶 啦。系即系几十蚊定还是几蚊啦？定还是都要100蚊啊？ 百零蚊 哦，百零蚊 系啦，百零蚊 原来咁贵噶。 咁样啦，因为一个锁咧，一个好用嘅锁咧，可以用到差唔多十年以上。 系咩？ 所以嗰百零蚊你俾佢。 咁又 OK 喎、如果你一个好嘅锁，譬如百零蚊嘅，用十年嘅。咁啊條數喺度啦，好啦，每年咧俾十蚊啦，咁你每一個月即係都係幾毫子啫，一蚊都唔使喎。 係啊，同埋但係又要自己要保養個鎖喎，即係唔好喺度擦佢啊，喺度係咁咧即係鬆佢啲毛咯。咁你大約因為我哋搽粉底咧，因為粉底或者你嘅防曬霜各樣咧係有油份噶嘛，咁你逢係有油份喺裏面，其實都會令到啲毛咧黐住咗啲纖維喺，即係黐住咗佢個纖維喺度咧，變咗你上面嘅時候咧，你係會卡粉噶。 嗯，卡粉啊，哦， 係啊，即係卡住啲粉，你會見到個皮膚咧會有一條條粉痕噶，見到嗰個鎖嗰個痕啊。 係。 咁所以呢就建議大家真係一星期啦，如果你係屬於油性或者混合性嘅皮膚呢，咁就一星期洗兩至三次，隔日洗啦，我建議你哋。咁如果屬於乾性嘅皮膚呢，咁就一個禮拜洗一次都可以嘅。 係，咁洗嘅時候就 將自己洗出嚟。 係，有冇話如果要洗嘅時候用啲咩方法洗好呢？ 用返一般嘅番梘最便宜嘅啦， 哦， 最乾淨， 咁啊得啦， 系啦， 系啦， 或者你想你想石數啲嘅話，咁你就係啦，買一支其實喺啲即係平價嗰啲藥妝店咧，都十零蚊有一支咧洗數水都可以洗得好乾淨。 嗯，明白明白，三個數啦，係咪仲有可以多介紹多一個數俾我哋咧？ 係啦，最尾嗰數咧就係而家其實近呢幾年最新即係。較為新啲嘅 product 嚟嘅，新出嘅 product， 咁佢係一個牙刷型嘅鎖嚟。 嚇、啊，牙刷型 係啦，你幻想一個牙刷嗰個樣先。 但係嗰個牙刷就搽落塊面嗰度嘅。 係啦，因為我哋一下唔使用牙刷，用翻係啦，我哋擠翻我哋粉底搽翻。佢一個牙刷型啦，咁因為我哋一般鎖咧就係個頭啦，然後下面係一個圓柱體嗰個柄噶嘛。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牙刷嚟，佢個刷就係側根嘅。咁我哋咧用嘅時候咧，呢個一個咧就係啱翻啲咧。 如果你想做一个艺素眼妆咧，咁就会拣呢一只，因为佢做出嚟系好薄透同埋贴服嘅。 嗯 嗯，咁我哋亦都系咧，接翻啲粉底喺个手背度啦。咁、好似你点点嘅形式，点点点点晒喺块面度，先至轻轻推开佢。 哦， 咁如果你做一个拉提嘅效果咧，你可以点咗喺下排位置咧，你由下至上向上拉。 嗯。 之前嗰啲粉底霜如果圆形啊或者斜角嗰啲咧，我哋都会建议大家打圈做。 嗯，呢只就倒翻转，呢只唔系倒翻转，呢只就唔系打圈啦，呢只就斜向上咁样。 系啦，斜向上， 同 弧数一样都系斜向上咁样做。 系。 咁呢个方法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贴。 明白。 同埋有个拉提嘅效果。 明白，咁啊令到个妆咧望起上嚟就更加靓，同埋更加年轻啊，最紧要啦，系咪？ Yeah. 好，咁我哋学住咁多先，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学过，睇下仲有咩数咯，好唔好啊 ，Queenie？ 好啊， 好，唔该晒，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啊，对于好多喜爱化妆嘅女士、男士都得嘅嚟讲啊，呢啲化妆扫，其实系对佢嚟讲，可能真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令到佢哋嘅妆可以化得更加靓靓噃。 从前流行负责，点解用张纸写低吧？何时人人乱说，留言何谋代价？从前潜移默化，印几段精彩的谎话，何时疲劳地测？全路份代码，最伟大发明，你说是爱情，变得不到尊敬。最伟大发明，你说是爱情，便宜的中间是集体的幻影。笑死大发明，假女及爱情，彷徨之舟全凭这小发明，人万人难定记。才害怕孩童牙牙学语，已规定应走风位吧，何路沉淀满意知正体。最伟大发明，你说是爱情，变得不到尊敬。最伟大发明，你说是爱情，便宜中间。

你最真。神光第一次 哇啊一声好叹咁样， 系啊， 唉，其实都已经嚟到咧星期三嘅朝早啊。7:08 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有声音方面咧就多咗我呢一把声音加入啊，我系彭仔程振鹏，早晨啊小白， 系啊，今日真人现身、啊、彭爷， 系啊，平时就星期三四咧我可以喺现身喺个直播室吓，除此之外咧嘅日子咧即系如无意外咧，咁我都系一个封烟主持嚟嘅啫， 冇嘅冇意外嘅， 唔系有阵时可能有人要放下假噶嘛， 哦系嘅， 虽然而家放假咧都冇。咩地方可以去啊？ 系啊， 咁但系就都总有时候会放假嘅。 系啊，其实同即系我哋同打工仔都系一样啊。好多打工仔其实就算而家有假咧， 你根本就系打工仔，你咩同打工仔一样啫？阿小白 系啦，咁、啊、我 自己都系打工，我打政府工咁解啫嘛。 成班啲打工仔咧，其实而家就算有假咧，你都唔知攞咗之后去边啊！ 啊，好话唔好。好话唔好听啊！即系呢个疫情之后咧，其实由呢一个农历新年打后啊，到今天咧，我已经咧本人咧取消咗三个假期啦。 哇！ 取消咗三个假期，冇错。 錯 我想话俾你听，那个喺我哋电台入边咧，都有一个系统咧去提醒翻啲员工咧、 啊， 你嘅假期几时就嚟满噶啦？满写之后咧，我哋系一个冧心一个日子，然之后跟住咧就你再多咧就系冇噶啦，咁样嗰啲咧。 咁点算啊？蚀咗噶咯，系咪啊？ 未开始，但系咧已经系提醒我五月头咧。 嗯。 我就会掂到 100% 啦！ 哇， 100% 系爆价。 咁你有咩策略啊，彭爷？ 你话咧？我依家都唔知点算好，系咪真系要每个礼拜咧搵啲半日咁样嚟放咧？哇，即系咁样嗱，作为一个打工仔，大家都系即系人同此心啦。我系唔想蚀俾佢噶，系咪先？ 系，但系你会唔会就系放咗嗰半日，就算系半日都好啦，你都觉得个人啰啰挛啊？ 唔系啊，应该话咧，其实放半日咧，都帮唔到几多，跟住佢好快又会弹翻出嚟，又话你到边日又100% 噶啦。即系不过还好嘅咧，就系、有阵时候我哋都会是工作咧，就係樂趣嘅一部分啦。 係， 咁唯有係咁諗啦。 係啊， 咁樣打工咧先打得開心嘅。 所以就有陣時 home office 咧，個人會周身唔聚財啊。 都真係幾奇怪嘅一件事嚟嘅、 啊。 如果尤其是以我哋呢個廣播行業咧、 啊， 即係我哋嘅工作間咧，同我哋嘅工作本位咧，本身就係好緊扣噶嘛。 嗯， 你翻到屋企。你又冇嗰啲咁樣嘅控制台啊， 啊 又冇支咪啊， 啊 又冇部機俾你播下唱碟啊， 冇啲 fader 喺度捽下， 係奇怪嘅嗰、那個感覺嚇。咁雖然我知道外國咧，其實就好多係真係可以 home office 做廣播嘅一啲形式嘅。咁但系我哋喺香港咧，就暂时即系未发展到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唔好谂呢啲啦。暂时系可以继续工作就继续工作啦。几时都系啦。你知啦，啲失业率咧又去到咁高嘅时候， 系啊，有份工都好开心、啊。 当然系啦。咁所以咧，今朝咧都依然系抖擞精神咧，就继续为大家咧服务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就除咗有我彭仔咧，仲有阿小白白元浩喺度。咁我哋啲封烟主持咧都会陆续出现嘅，除咗有阿 O 啊，亦都今日会有朱海婷啊， 朱海婷啊， 系啦，咁咦，差唔多时候咧，我哋都要打个电话咧，俾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咧，即系了解下外边嘅交通状况如何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朝系边位呢？ 今日朝头早系 Didi 啊！ 早晨 Didi， 早晨两位， 早晨， 真系好啦，好甜美嘅声音， 系啦， 多谢我， 先答好， 好啦，我嘅豆沙包咧，喂。 系啊，我未买添，我先出去买啊吓，而家我未有空去买啊，我唔系空 office 啊，未有空啊。 哎，好啦，喂，但系出边嘅交通咧，好似今天就算畅通无阻咧，都要小心揸车、哦。 系啦，你讲得中啊，因为毛毛雨啦，天雨路滑啦，小心驾驶啦，对， 系啊，咁啊，能见度都好似唔系好高咁啊， 能见度低啊，系啊，所以都系要，如果真系再蒙啲嘅话，就要开着车头大灯啊嘛，所以暂时都应该未需要住嘅，咁啊留意住个天气嘅变化啦，系咪？咁天气留翻一阵俾人讲啦， 好， 我讲咗交通先。咁样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咁啊，琴晚咧就系、是、旧清水湾道近住彩云商场嗰度咧，就系、是、去彩虹村方向，即系去平地村方向咧，只系可以使用慢线行车啫。咁另外嗰一条线咧，就攞出嚟去翻西贡方向，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啲啊吓。 系系得咁多啊？ 嗯。系啊，够啊！ 啊，咁啊， 咁多， 都好啊， 但系点解头先无啦啦讲有豆沙包嘅？想问一下。 因为阿 Didi 知道我中意食豆沙包嘛。 哦。 曾几何时咧，佢都会有嗰啲咧中式嗰啲豆沙包咧，攞嚟蒸咧，蒸完食嗰啲啊。 哦，即系好似寿包嗰啲咁样啊。系咪啊？ 唔系寿包， 唔系寿，即 系类似嘅， 类似啊，哦， 即系俾佢激死先。诶，都系唔关你事啊，小白。 咁我退席先啦 吓，有都唔会到你食啊。 咁又唔系，大家分享啦，鹏仔，你知我个人啦，无分阶级噶嘛。 冇错冇错，不过我哋揾个地方食啦。 系啊，当然啦，我千祈系喺安全环境地方食啊。 系要避要病埋一边啊。 是啊，好啊，直播室啊，好啊，唔 收得你啦。是啊，喂，唔该晒 Didi 先吓， 唔该晒。 跟住我哋揾阿 O 啊，讲下出边嘅天气环境啊。 系啊，啊头先阿 O 咧 send 咗张相出嚟啊，佢已经喺我哋嘅广播大厦嘅天台啊。 哇，咁开心啊！ 系啊，早晨啊 O， 喂，早 晨。早晨小白，早晨彭爷，喂彭爷，今个星期第一次同你喺电话之中相 见。系啊，点 啊你？冇穿冇烂嘛， 冇穿冇烂。依家咧有少少微雨啊，喺电台嘅天台嗰度啊吓，咁啊睇到咧香港嗰边嘅能见度咧就真系睇唔到啦，即系成个香港岛就睇唔到啦。 我估咧 翻个照片啊， 我估阿 O 咧，你而家就算企到咁高咧，你嗰个视线咧，应该或者你嘅视野咧，应该系望到去一号广播道一号嗰座大厦岛嘅啫。 系 啊， 再远啲应该望唔到啊。 系啦，真系好蒙啊！啊，蒙个蒙位啦，不过 哎呀，好蒙啊！我都想咁，我都想咁蒙个蒙位亮啊！真系， 你哋一样嘢啊！喂，叫寿土包啊，唔系寿包。 系啦，所以我咪应啤一声咯，对住阿小白。 系啊，系啊， 系 咁啊，唔紧要啊！今日咧有个温馨打气嘅提示啊，咁啊，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啦，距离礼拜五嘅呢个 DSE 嘅 年份啦， 我自己啫。咁啊，喂，想帮啲 DSE 学生打下气喎。 点样啊？ 因为咧，即系今日咧，叫做烟雨蒙蒙啦，咁啊有啲赖床啦，咁你可能会即刻，喂，都系瞓多阵啦，咁啊唔好啊，因为咧呢两日咧要调节自己嘅生理时钟，咁啊去翻咧嗰个作战嘅状态，最好咧依家咧就有一个提议就系咧，尽量啊叫叫外卖又好，自己咧。落街食个好啲嘅早餐，咁啊令到自己咧、有叫做丰富嘅一天。重要啊，买早餐嘅时候你都会用嗰、那个电子支付，譬如八达通咁样啦。咁啊，你要确保自己增好值啊。如果唔系咧，到时咧又未增值，又排队，跟住咧搭车又搭唔到，咁啊棘住棘住啊！你考试都唔想棘下棘下嘅咧，系咪？ 咁啊系吓，好多嘢都系要重新咧，即系再习惯翻啊，适应翻啊，咁先至咧系顺畅啲嘅做得吓。 系、 都啱嘅。喂，咁啊，唔该晒阿 O 先啊吓，咁啊，今朝早咧个详尽嘅天气预测咧都要由阿小白话俾听众听啊。 系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再搵你出嚟啦吓，唔该晒。 好，转头再倾。 转头再倾啊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能见度咧系颇低嘅，咁啊，所以出边都灰灰地啊吓。日间气温啊徘徊喺大概25度左右啦。今日夜晚咧天气亦都系较为凉嘅，气温咧会跌啦，跌到落去21度。咁啊，吹清劲嘅东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系清。凉嘅风势颇大，以及咧又有雨咯噃。咁啊，下个星期咧天色啊逐渐好转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噃。 好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嘅晨光大学咧就啊如常要系上堂嘅。咁啊，今天咧阿助教芭比咧，咦，就唔系揾到阿录影机咯。今天啊真真正正咧揾到一位嘅注册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呢个啊体格嘅问题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咁星期三咧都系时候要讲下啲中医保健养生嘅专题啦。我哋请今日嘅嘉宾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芭比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啊，嗱，我知道咧，你哋咧都好留意一啲咧节气嘅。今次咧同我哋讲嘅题目咧，会唔会都同二十四节气有关呢？ 系啊，今日咧就会带嚟呢个节气咧，系叫谷雨嘅。芭比，你有冇听过咧？ 听过就有听过，不过唔知道系乜嘢嚟咯。 咁其实我哋而家因为唔使落田去种嘢咧，我哋对呢啲时节咧就可能冇咁关注啦。 嗯， 咁其实咧喺以前咧，谷雨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节气嚟嘅。咁因为我哋有一句说话叫雨生百谷，咁雨生百谷嘅时候咧就系话呢个季节咧就落雨系明显增多嘅。 嗯， 咁咧因为落雨增多咧，咁个气候咧都比较温暖啲嘅，因为开始回暖啦。咁呢个时候呢就比较适合啲种嘢嘅。 嗯。 咁我哋以前呢就会好重视呢个节气，因为呢个系播种嘅一个比较好嘅时间啦。 嗯。 天气又比较适合啦，个温度啦，同埋个雨水量都比较好嘅。咁谷雨呢都系春天最后一个节气嚟嘅。咁嚟緊呢就要到夏天㗎啦。 嗯哼。 係啦。喺农耕社会嘅时候呢就比较重要嘅。 嗯。 咁我哋都有句说话嘅，叫清明就断雪，谷雨呢就断霜。 哦，唔通系象征住天气会开始变热？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特别系好似我哋香港咁咧，就好似翻到夏天咁啦。 嗯， 咁其实喺啲好多北方嘅城市咧，其实咧就开始回暖咯。 系， 咁咧同埋咧呢个季节咧，我哋仲有一句说话嘅，叫春雨贵油油，即系以前啲油系好贵嘅。 嗯， 所以佢哋就觉得春雨咧系真系好值钱嘅。 嗯， 因为佢哋种嘢嚟讲系好重要噶嘛。咁但係呢呢个春雨虽然係好重要，因为以前啲人要种嘢，咁但係对于我哋人体嚟讲呢，其实呢就有啲影响嘅。係啦，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哋都有啲养生嘅嘢提提大家嘅。咁、 嗯、 因为落雨多嘅话，咁呢啲湿邪就比较多啲啦。 啊，关节风湿痛啊。 係啦，咁芭比我都知你不嬲有啲关节唔舒服嘅。 係呀，真係有喎呢排。 係啦，咁呢个时候因为嗰、那个湿度啊温度嘅变化啦，咁我哋有啲伤患啊，或者本身有啲退化嘅问题啊，甚至乎冇问题嘅人都会觉得好似有啲攰奶奶，有啲关节比较唔系咁爽快嘅感觉啦。 嗯哼。 咁有啲如果你本身有啲深叉神经痛啊，或者更加严重嘅问题嘅话，呢、這个时候就真系多发啦。 系，我谂即系如果系一啲旧患咧，就可能都要去揾翻一啲注册中医师啦，去帮手去睇一睇到底有啲乜嘢可以帮助到咧。但我有时觉得咧，中医有一样嘢好就系唔系净系咧伤嘅时候咧先至去医，反而咧都几着重调理啊、养生啊咁样。今朝早会唔会都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节气咧，有冇啲乜养生之道咧可以趁住呢个时候快啲进行嘅咧？ 有，咁我哋就话咧，其实咧就中医就好重视去医未病啦。 嗯， 你病咗先嚟医咧，其实已经迟噶啦。 系， 系啦，咁咧我哋谷雨嚟讲咧，我哋根据呢个节气咧系有啲要留意嘅，总结为三样嘢啦，就系疏肝、健脾、养身。 嗯， 咁疏肝，中医觉得咧春天咧系主肝，即系同个肝咧系相应嘅。呢个系中医嘅一个五行嘅理论啦。咁、 嗯、 就喺谷雨嘅时候咧，因为都系属于春天噶嘛，所以佢就会到一个高点啦。咁就呢个时候咧，中医嘅肝病就会出现呢啲好似晕啊、耳鸣啊、牙痛啊、眼皮跳啊，或者啲眼有啲红啊，或者眼会容易感染啊。咁、 嗯、 又或者可能啲血压冇咁平稳啦、啊。咁呢个时候呢就係、是、因为春天同肝嘅关系啦，所以我哋就话第一就要疏肝养肝啦，要捉住呢个时机嚟调理个肝血啦。咁第二呢就係、是、健脾，咁我哋就要健脾去湿啦。咁、 嗯、 我哋中医就觉得脾胃嘅功能呢係好重要嘅，因为脾胃好呢就全身都好。咁都有句说话叫四季脾旺不受邪，即是说如果你那个脾胃好好的话就不容易受到感染啦。 嗯。 包括这个疫情，咁大家都要好强调这个抵抗力。咁点样提高那个抵抗力呢，就是脾胃好呢都是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因素啦。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又即是落雨多啦，咁啲湿邪都比较劲啲啦，都会影响个消化系统嘅。 嗯。 是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健脾去湿呢都是比较重要嘅。 嗯。 咁另外呢就是养身。谷雨是一个春天最后一个季节的嘛，咁嚟紧就到呢、这个夏天啦，系啦，咁夏天咧就主心嘅，咁、呢个时候咧心火旺嘅人咧就开始会有少少问题啦，咁、就会有啲容易发脾气啊、失眠啊，可能啲便秘，咁有啲心血管疾病嘅人都要留意一下啦。 嗯，所以就要及早调养住先啦。 系啦，咁平时咧其实咧我哋都有啲 tips 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嗯， 咁首先就你平时都可以浸下脚啦。喺起居上面咧，我哋就真系要重视呢个比较优质嘅睡眠啦。 系 早睡早醒啦，因为我哋觉得咧，就谷雨嘅时候咧，这个阳气就比较渐渐咁样增长啦，阴气就会慢慢消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早晚嘅一个温差都比较大嘅。咁我哋就话咧，要真系唔好真系冻亲啦。 嗯， 所以就都唔可以除咁多衫先嘅。 嗯， 可能大件褛，冇即刻着 T 恤啊咁咯。 系， 因为可能个温差比较大，都容易可能 涉亲啊，都系嘅。因为日头如果出咗汗咧，尤其是而家咧，可能一早一晚比较凉少少嘅时候咧，就容易会感冒啊，或者系冷亲啊。 系啦，因为谷雨呢个季节咧，个温度咧虽然系温暖咗，但系咧始终佢都系比较唔稳定嘅。 嗯， 系啦，咁另外就系呢个都系一个花粉症嘅一个时候啦。咁如果有啲敏感性疾病嘅人啊，即系鼻敏感啊、哮喘啊，就要小心啲啦。 嗯， 咁运动方面咧，Barbie 唔知道你有冇做运动咧？ 哦，呢排真系多咗，晚晚去跑步啊。 嗯，咁就好啦。咁反而咧，有啲病人就同我讲话，而家因为啲健身室啊都闩晒门啦，好、 嗯、 做唔到运动啦。系啦，咁其实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建议大家做下运动嘅。 嗯， 系啦，咁当然好似芭比你咁跑下步啊，户外运动啦。因为而家可能啲健身室都暂时未开嘅。 系啊， 系啦，咁咧就户外嘅运动就比较适合嘅。咁就咩运动咧？即系譬如慢跑啊， 嗯， 系啲健身操啊、瑜伽啊，咁其实都系比较适合而家做嘅。 嗯， 咁另外我哋就话要避免呢个出大汗啦。 系， 即系其实我哋就话，如果你本身好大汗嘅，咁就要留意一下啦。出大道汗都好伤呢个阳气同埋伤呢个津气嘅。 哦，我成日以为人哋话汗咧系排毒嘅，咁但系原来出大汗又反而唔好噶。 系啊，我哋中医就强调一个一个道咯，中庸之道，即系话我哋唔可以话出大汗。咁当然适当出汗系好嘅。 嗯， 系啦，咁如果大汗嘅话就多咗咧，就会伤津。即系你如果你咁谂嘅话，就系、是。好似你毛孔张开得太多嘅时候，咁、 嗯、 都好容易涉亲啊嘛。 系 系啦，咁呢个时候都所以我哋都话留意一下啦，即系唔好太劲。 嗯哼， 咁就适当嘅运动系最好嘅。咁另外就情志啦，咁情志上面咧，我哋就话，即系因为都系春天咧，啲人都比较容易发脾气啦，因为同个肝有啲关系啊嘛。 系 系啦，咁除咗我哋话要平时要保持呢个心情嘅舒畅啦，加上而家又可能。疫情又屈住啦，啲、 嗯、 人都可能心情都唔系咁开心啦，咁就大注意一下啦。咁另外咧，我哋传统上边咧有一句说话叫谷雨三朝看牡丹。 嗯， 其实因为谷雨前后咧系牡丹花开嘅时候，所以牡丹花有啲人都叫佢谷雨花嘅。咁当然香港比较少啲啦，咁但系传统上就啲文人啊，嗰啲雅士就会做呢样嘢， 去赏花啊嘛。 系啦，咁香港其实就可能冇牡丹，但系都可以赏其他花嘅。 嗯，都有好多啊，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唔好聚众啊吓，即系如果太挤迫嘅话咧，就真系可能要等疫情过后先至有呢个雅士去睇。 系啦，冇错啦，即系太多人咧，反而会增加呢个感染嘅风险啦，咁对人对自己都唔好啦。咁、 嗯、 另外咧就饮食上面咧就清淡啲啦，食多啲蔬菜啦、水果啦。咁其实咧，谷雨嘅时候咧，都系好多啲海鲜都比较新鲜啲嘅，因为多咗啲海鲜啊嘛。咁呢个时候就可能海鲜嚟讲，有啲系比较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就比较生冷啲啦。呢个时候可能要食少啲啦。 嗯。 咁平时啲我哋不嬲都强调翻啲去湿效果嘅食物啦，又系食物又系药物嘅嘢，即系譬如薏米啊、扁豆啊、赤小豆啊、 嗯、 淮山啊、咁荷叶啊、冬瓜啊、陈皮啊。呢啲都系比较健脾去湿嘅食材兼药物，咁、 嗯、 大家都可以不妨试一试啦。咁另外就少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即系好似羊肉啊、麻辣火锅呢个时候就应该要避一避啦。 呢啲都系比较燥热啊，系咪咧？ 系啦，冇错、 嗯， 因为呢个开始天气开始热啦，咁呢啲比较温热嘅嘢咧就要适当减少啦。 好， 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咧就带咗一个叫艾灸嘅一个方法嚟介绍嘅。 系， 因为我哋都讲咗啦，呢个谷雨咧系一个我哋要健脾去湿，因为落雨多，湿气都比较重嘅季节啦。艾灸咧就有一个温通经络同埋去湿嘅效果嘅。 系， 咁唔知有冇听过艾灸咧？ 有听过噶，但系到底佢同针灸啊、天灸啊嗰啲有咩分别咧？就真系要请教你啦。 系啦，咁艾灸咧其实。就是一不嬲，我哋中医就叫针灸。咁、 嗯、 其实针灸咧系一个统称嚟嘅。 系。 咁其实咧，我哋一般就分为针刺同埋艾灸。 嗯。 咁针刺就攞支针去刉啦，就叫针刺啦。 咁艾灸咧，其实咧我哋有个嘢叫艾条。咁艾条咧，其实系用一个艾叶嚟整成嘅。 嗯。 咁咧就喺个穴位嗰度去分，咁呢个就叫艾灸。 嗯。 咁有时候咧，针灸咧会配合埋艾灸，所以就传统上就叫针灸。咁咧艾灸咧就其实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 嗯。 咁咧就你搵啲艾条啦，啲药材铺都有得买嘅。 系。 咁咧就点火。点着咗之后咧，就佢有少少烟出嚟嘅。 嗯， 咁呢个时候咧，你就将个艾条咧就对准个穴位，就两即系距离两至三 cm 咁啦。 嗯， 即系有啲温热而唔系灼痛嘅嗰啲感觉， 即系好似少少分住佢咁样啦，系嘛？ 系啦，其实就对住个穴位分嘅啫。 嗯， 咁平时如果保健效果嚟讲，就十至廿分钟啦。 即系要 hold 住喺嗰个位十至二十分钟啊？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买艾灸盒啦，艾灸盒嘅话就可以摆个艾条落个盒嗰度对住个穴位嚟分咯，咁就比较安全啲嘅。咁今日咧就带咗两个穴位，都比较简单啲，同埋都比较容易揾嘅一个穴位啦。咁第一个穴位咧就系中脘啦。咁中脘穴咧其实就系一个健脾同埋和胃同埋啲去水嘅效果嘅。咁中脘喺边度咧？其实咧佢就喺呢个肚脐嘅上四寸。 嗯， 咁上四寸可能有啲人比较难揾啲啦， 咁或者喺个肚腩度， 肚腩再高啲啦。咁其实就系一个我哋话胸骨嘅最低嗰个位咧，同个肚脐嘅连线嘅中间， 嗯， 就系中脘啦。咁因为艾灸都系有个范围啊嘛，你唔系揾到好准嘅话都唔怕嘅，你喺个范围咁样分下咧都唔会错嘅，因为始终都系肠胃嘅穴位啊嘛，对肠胃都有啲帮助嘅。咁第二个穴位咧就系、是。神阙，咁神阙咧就系喺边度咧？就系、喺肚脐上面。 嗯哼， 咁咧你就可以喺嗰个肚脐嗰个位咁样对住嗰、那个肚脐分啦。咁有啲人寒底啲嘅，咁可以攞姜隔住嗰个位嚟分咯。 嗯， 系啦，咁都比较可以帮助到嘅。 嗯， 系啦， 咁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裕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至今超过81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近44000人死亡。纽约州州长国务和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如何增加病毒检测和州政府的财政预算。参议院一致通过近5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以协助小型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预料众议院将会在当地星期四表决。另外，特朗普宣布，鉴于疫情和保护美国公民的就业需要，将会暂停所有移民入境，引起民主党人不满。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斯密特向联邦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中国政府处理新型肺炎疫情不当，导致州内经济损失惨重，要求赔偿。本身是共和党人的斯密特说，中国政府就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染性向全世界讲大话，又要求吹哨者禁声，只是采取很少行动去制止病毒扩散，并且是囤积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令到疫情大流行恶化。密苏里州和居民可能遭遇几百亿美元的损失，认为必须追究责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呼吁公众多关注科学家对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的看法，而不是部分政客作出的无端指责。崔天凯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为中国处理疫情不力辩护。他不点名批评有政客沉迷于污名化，对中国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漠视有关病毒的科学资讯。又說保持透明度的目的是給民眾了解基於科學的事實和真相，但是目前人類對科學家觀點的關注很少，並且指責傳媒有份散播猜測和謠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嘅时间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啦，咁啊电话侧边啊都打咗俾阿 O 啦。早晨啊 O，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 早晨。 系啊，头先咧就叫啲咧准 DSE 嘅学生咧，咁啊买份早餐食下啦。 系啊， 食早餐咧就切忌食蒜头，因为会点咧就会 大口气 咯、啊。系啦、啊，咁啊大口气啊吓，咁啊以下落嚟咧要分享呢个咧足球嘅人物咧都非常大口气、啊，令到佢嘅队友咧唔多 like 佢啊。 大口气，斯朗啊， 串得起啊吓，咁啊，亦都咧系被誉为战神嘅吕布， 系、哦、 伊巴 谦莫域啊， 咁啊都系啦，咁啊，如果你准备考 DSE 嘅你咧，就要有自信，但系唔好自负啊。小白咧都系素有呢个谦谦君子之称， 都唔系噶， 平时都 我嚣嘅时候你唔知啫， 系咩？系啊，可能喺屋企要嚣啲啊，对住啲细路仔要管教， 要霸气啊，对住佢哋 系要有啲霸气。喂，讲下呢一位咧，瑞典嘅不老战神啦，伊巴谦莫域啦，嗱，今年咧年初咧就翻返去欧洲踢波啦，曾经。在美国洛杉矶银河咧，咁啊效力两年啦，期间咧就留下唔少事迹，咁啊近排咧就翻旧账噶吓，俾佢啲前队友，因为大家都留在家抗疫啊嘛，冇嘢好讲啦，咁唯有咧将一啲事件去发酵，包括咧就系、是。有啲舊隊友咧數翻呢個伊巴謙莫域咧7宗罪，咁其中一宗罪咧就係、是、啊話佢中意炫富，同埋咧經常鬧隊友啊，咁啊係佢嘅前隊友啊洛杉磯銀河嘅呢個祖奧柏杜馬查道咧就講翻一次經歷啊，咁啊伊巴有一次輸咗波咧，咁啊唔憤氣啦，咁啊講。闹其他队友、哦，你估下佢点样闹其他队友或者串其他队友啦？用呢个 唔识踢波，交波交得唔好，明明企咗喺度噶啦，12码点个波都唔到位， 系啊， 都系呢啲系嘛？ 呢啲有啦，最紧要系咧，佢原副啊，原文系咁样讲噶， 佢唔系话你睇我几有钱，你睇你踢波踢得咁屎，所以咁穷咁样啊？ 类似啊， 唔系啊嘛， 真系好霸气啊！依班希望佢系咁样讲噶，如果啊，你哋呢啲球员啊，平时净系识去咧。沙灘啊，去下荷里活嘅話咧，啊，即管同我講啦、啊，我而家可以話俾你聽啊，我銀行咧有3億嘅存款啊，我仲有個賭添啊，我根本唔使咁搏命踢噶，邊個有資格啊去指責我嘅話咧，我就即刻殺咗佢，咁佢殺咗佢當然係戲言嚟啦，咁樣， 但係都唔好， 係啦，咁啊唔好，大家殺曬踢波啫， 懸富都算啦，仲喺度講打講殺， 係啦， 曳啊！ 估唔到伊巴都幾難聽㗎喎，你做下伊巴啲隊友，你以為喂有一個咁出名嘅球員，喂大家 give me five。哇！又可以攬頭攬頸，好開心啦！ 啲片都消毒啊，可能佢 係啊，可能係咁啊嚇，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就學識啊謙虛少少啦啊，唔好成日講嘢都咁大口氣，如果唔係咧，俾人翻舊帳咧就麻煩啦啊！轉個角度可以講下呢一個咁啊德甲方面咧有機會咧5月9日到可以開翻波啦，不過呢個都係球會方面去盛傳嘅消息嘅啫，咁啊再同大家如果確立咗咧，就再同大家跟進翻。 啲日本傳媒都係咁講，其實係啊，日本傳媒都話咧係德甲方面咧有機會5月9日咧會開翻波。 咁啊係球迷嘅福氣啦，起碼有翻啲波睇，有翻啲生氣。 但係日本傳媒就話到咧，就算開波咧都係冇觀眾嘅。 系啊， 都系啦，闭门作赛踢咗先啦。 系啦，咁啊，讲开闭门作赛咧，就想同大家咧，连日来都有跟进嘅 F1 啦，一级方程式。咁啊，嚟紧咧，英国站咧就或者会喺4月底咧就去举行。之前咧都研究过好多啦，因为咧呢个新冠肺炎咧全球蔓延啦，咁啊，之前亦都有车队嘅职员咧感染咗呢一个病毒啊，所以咧就要有啲赛站咧就被迫取消同埋延期啦。最有机会咧喺呢个英国方。 方面的赛站啊，吓、这个Silverstone 啊，啊银石赛车场的负责人就表态啦，话佢哋可以 handle 得到嘅，而且咧可以一个礼拜咧赛两场，俾咧车手们可以追翻啊之前咧损失嘅分数或者取消嘅车站咯。咁睇翻咧，其实 F1 咧为咗保住赛季咧，不停研究一啲应变嘅方法出嚟啊。除咗闭门作赛之外咧，更加有啊一周双赛啦，亦都有咧缩短时间由三日啊去到两日嘅赛程。咁啊赛事亦都有机会延期延到2021年嘅，呢啲都系啲方案。根据国际赛车联会规定，要符合世界锦标赛的资格，需要有八个站的赛事。今年的 F1 本来有破纪录的22站，其实还多了，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缘故，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只是剩下13站的比赛。法国站改期的机会就颇大，迫使 F1 一周双赛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较大。赛会是这样去看，车手又点睇呢？车手呢一致啊，举脚赞成啊，因为佢哋俾油㗎嘛，所以唔俾手嘅，佢哋係俾脚嘅，俾进地板有赞成，因为有得比赛始终好过冇得比赛啦。同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其实呢 F1 嘅赛车手呢，佢落场呢已经有一个落场费㗎啦。咁如果佢攞到奖杯或者分站嘅冠军呢，更加会有几丰厚嘅奖金添啊，亦都呢可以上到去颁奖台嗰度啦，咁可以点啊， 香槟 香槟啊嘛，系嘛，或者俾人淋下，或者淋下啲赛车女郎啊，淋下啲队友啊，淋下啲机组人员啊，咁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不过啊，今时今日其实你睇翻世界各地咧，嗰啲叫做环球嘅叫体育事件咧，全部咧都系停嘅居多啊吓。咁到呢一刻为止，虽然咧都系指纹楼梯响，话有啲各地联赛啊，以至网球赛啊，以至头先讲嘅 F1 咧，有机会啊喺四月尾以至五月头咧，有机会开始叫做俾大家睇到或者上演得到啦。但系今时今日咧，每一件呢啲赛会出嚟讲嘅 press con 咧，都系啊存在不確定性嘅，佢哋都會喺一個大前提底下，就係疫症唔好再蔓延，同埋疫症唔好再惡化，先有機會可以如期做得到咯。咁啊，希望真係啊，疫症盡早過去啦。咁啊，大家有陣時睇下啲運動員比賽咧，都可以令到咁多位嘅聽眾朋友都充滿正能量嘅。呢件係一件真嘅事嚟。不過講開 F1 啊嚇，咁啊，心機旁邊你如果依家揸車咧，就唔好當自己係 F1 嘅選手啊嚇。 嗯，係啦， 喂，俾地板油咧，今日就煙雨蒙蒙啊，有機會跣胎啊嚇，咁啊自己睇。 冇错，自己小心啲啦吓。咁其实除咗咧讲紧 F1 之外，我哋头先都讲过，例如系德甲啦，喂，仲有啲有关于欧洲足协咧，佢哋都有啲声音咧，我哋一齐睇睇佢讲咩啦吓。咁佢哋话到原本咧要求55个嘅成员国嘅必须咧就尽快完成今季所有赛事，咁但系经过咧星期二嘅开会之后咧，决定咧推出一个叫做腰斩指引，咁佢哋亦都强烈建议咧成员国啊踢完所有赛事先嘅。不过咧而家态度真系软化啦，咁啊容许部分嘅联赛咧提早结束，简单啲嚟讲即系腰斩啦，并且咧就提供一啲嘅指引啊，俾相关嘅足总啊作为咧来季即系下一届咧跻身欧洲赛嘅参赛资格噶吓。嗱，今日佢哋已经将今季两个大嘅赛事啦，就已经延期噶啦，包括咧就欧联嘅决赛咧就会去到8月29号，欧霸杯嘅决赛就会去到咧就8月嘅26号嘅。好啦，咁啊睇下荷兰方面系点啊？德国咧就全啦，5月9号咧就会开始翻啦。荷兰方面咧星期二咧就宣布咗咧就延长呢一个嘅禁赛令啦。咁啊荷兰足总啊，同日亦都证实咧，就系取消今季余下嘅联赛。咁啊，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嘅冲击啦，咁啊，佢哋已经咧就系决定啦啊，将呢一个嘅叫做荷甲嘅联赛咧，咁啊腰斩。咁啊，停摆之前啊，阿即士同埋咧就阿尔克马尔啊，叮当码头同得56分。咁但系飞燕诺同埋咧就燕豪芬啊，仍然咧就未失去啊争标嘅希望噶。啊，随住球季提早结束，荷甲咧就未必啊会产生咧最后嘅冠军嘅，可能咧冇冠军，但系就只系会出现咗咧就出年啊喺欧洲赛嘅名额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意大利方面咯，咁啊佢哋亦都咧就系开会，咁啊虽然有七间嘅球会反对，但系有机会咧喺下个礼拜都会宣布咧就系今个嘅球季咧就系腰斩嘅，咁啊都系未必有冠军，咁但系咧都系为咗欧洲赛嘅名额咧而作出呢一个嘅决定嘅。 淡薄るだらけ 忙しく過ぎていってる片付くことを知らないこの部屋はなんだか他の誰かの暮らしから借りてきたみたいだ 聯賽咧都好似呢首歌曲一樣咁咩咧咁爽啊！可以咧就快啲做好一啲嘅決定啊，等啲球員啦，以及咧就球迷啊，得個支持都好，同埋好好地安排下啊嘛。胡子林樂團嘅作品叫做《Parabola》。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國際新視野嘅時間咧，又等我彭仔程正鵬咧就加入翻嚇。 嗯， 繼續都係聽住晨光第一線嘅節目時間。咁啊，時間嚟到咧早上嘅。七点咧都将近五十一分嘅啦吓， 系 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咧就讲声生日快乐啦，向边个咧？ 向边个啊？地球啊？ 阿英女王 哦，系、哦、英女王 系、 哦、 啦，你又会知系咁啊？即系如果唔系咧，了解一下呢一个国际新闻都唔醒起啊！ 系啊， 原来话寻日咧系呢个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九十四岁大寿啊！ 哇 哇，九啊四岁啦， 真系要学超 犀利 ！Happy birthday， 系咁嘅咩？ 佢系咁噶， 然之后就话系所有寻日生日嘅朋友都系。即系咁样噶嘛， 系 好啦。咁英女王九啊四岁生日咧，真系好紧要噶。不过都鉴于咧，而家即系喺全球嗰个嘅新冠肺炎疫情底下咧，就咁严重咧，咁所以咧。诶、哎，生日咧都要低调啲啦。 嗯， 咁啊，英女王咧，今年嗰个生日咧就喺温莎堡嗰度低调度过嘅。 嗯， 咁啊，佢同埋佢个皇夫啊，就早前咧就由呢个白金汉宫咧就搬到去呢一个嘅温莎堡嗰度咧，就所谓嘅避疫啦。 嗯， 咁佢以往咧生日咧就通常都会同屋企人一齐度过嘅，咁好少咧都大事庆祝嘅。 嗯， 向来都已经少大事庆祝 啦。低调。 系啦，咁而家加上咧疫情影响咧，咁英女王今年咧就更加低调添啦，低调中咧再低调。 咁官方日前就宣布咧，就话会取消咧喺伦敦各地嘅鸣放礼炮。 嗯， 咁亦都唔会按传统方式咧举行六月份嘅巡游嘅。 哦， 咁正话我哋咪后咧同阿小白先讲。啊！以前我哋咧，即系喺殖民地年代嘅时候咧、 啊，回归前 系啦，翻学咧，有 英女王寿辰日咁样噶嘛， 就会放假嘅。 嗰、那个咧系六月十六号嚟嘅。 哦，你咁记得清楚，咁呢一度又即系都似乎都系合啦，合咩咧？合个日子啊，因为咧就话传统咧六月就会有巡游嘅。 哦， 咁、但系咧就今年咧就唔会按呢个传统啦。咁即系话亦都反映咗我哋以前嗰个日子咧都差唔多系咁样吓、 嗯。 好啦。咁而呢一个嘅按照惯例咧，原来咧喺英国方面啊吓，咁啊通常话女王生日嗰一日咧，就喺政府嘅建筑物上面咧会悬挂旗帜嘅。 嗯， 咁但系咧啲官员都透露咧，呢、這个传统安排咧今年亦都系可能取消啦，即系尽量。其实低调咯，喂，大家都已经咁心烦啦，你仲喺度讲，喂，庆祝我生日啦，喂，我生日啦，九啊四岁啊，几高兴咁样，咁冇人会睬你噶嘛？ 全世界都系啦，头先听新闻都话到咩德国嗰啲啤酒节又冇咗啊，西班牙嗰啲豆油节又 cancel 啊，咁样。 咁我哋香港好多啲活動啊，原本有啲都取消啦。 所以喺我心入面我觉得咧，2020年咧，好似系消失咗嘅一年咁啊。即系2019，跟住2020年咩都好似冇发生过，然后就去到2021年咁样咯。 嗱，人类嘅活动或者我哋向来嗰啲庆祝活动咧，就好似好多嘢咧都消失咗，或者系静止咗落嚟啊。但系咧，反之过嚟咧，喺呢个地球上边嘅一啲自然生态嘅嘢咧，出现翻、 啊。因为人类嘅静止咗啊。 嗱，讲多一单咧国际趣闻俾大家知咧，就系喺泰国方面嘅。泰国咧有唔少嘅海滩咧，就由于咧呢段疫情底下咧都要关闭啦，游人亦都系绝迹嘅，冇人去啦。咁点咧？喂，当地嘅野生动物专家发现咧，全世界最大嘅嗰种嘅海龟啊，叫做咧鳞皮龟啊，英文叫做 leatherback turtles 啊，即系话佢个背脊咧好似啲叫做皮革咁样嘅纹嘅。 哦， 咁咧就话佢哋喺泰国海滩咧。就發現咧，佢哋捉巢嘅數量啊，係突破咗20年嚟嘅新高喎、啊！ 哇， 幾緊要啊！ 即係平時都匿埋咯，佢哋 甚至乎冇咗噶啦，揾唔到噶啦。嗱、啊，呢、這個咧來自係泰國布吉島海洋生物中心，佢哋咧就表示咧，自從咧舊年年尾11月以嚟啊，就喺呢個布吉島海灘咧，總共發現咗咧就11個呢啲鳞皮龜嘅龜巢，咁咧係20年嚟最多噶啦。咁亦都講到啦，有好多呢啲嘅鳞皮龜嘅產卵區域咧，其實已經俾人類破壞咗。咁、過去5年咧都冇發現呢一類嘅海龜巢啦。咁數量回升咧，確係一個好兆頭。咁其實大家咧都可以諗到啦，即係點解會突然之間又出現翻咧？ 边人去布吉啦？而家系咪飞机都搭唔到？ 系啦，咁亦都可想而知咧，即系系咪真系同人类嗰个活动少咗咧？对于呢一啲自然生态嘅物种咧，佢哋咧都因为我哋嘅静止咧，佢哋自己可以行翻出嚟啊！吓咁呢一种嘅鳞皮龟咧，喺泰国南部攀牙虎国家公园嘅海滩咧，喺上个月啊，亦都发现咧有84个。合共咧105只嘅海龟蛋嘅龟巢，哇！即系突然间个数量多咗咁多咧，系令到咧好多自然界关注到嘅一啲生物学家咧，佢哋系感到非常之鼓舞嘅。 系啊，布吉嗰啲海滩咁出名，平时啲人啊去到嗰度又滑浪又玩呢样玩嗰样。 亦都讲多少少呢一种嘅鳞皮龟咧，喺泰国咧系属于濒危物种嚟嘅。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咧，亦都将佢哋列入系一种咧叫做容易系危即系叫易危物种啊。即系可想而知好濒危啦吓。咁、大家可以因为咁咧又多一啲嘅反思啦。 有啲嘅海滩可唔可以长期封咗佢，留翻俾啲海龟咧？可唔知 啊？咁要谂一谂。 你要谂谂啊！ 宁愿在家中错过天色变化。 着圈套或过集，用一天历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转圈很快，如何能让你变一位小艺？原来问亦会发。 作品来自李正君的 Getaway， 出面23度，我们先听听8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的晨光第一线。 中国政府就病毒的危险性和传染性向全世界讲大话，又要求吹哨者禁声，只是采取很少行动去制止病毒扩散，并且囤积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令到疫情大流行恶化。密苏里州同居民可能遭遇几百亿美元损失，认为必须追究责任。有国际法专家认为，外国政府获主权豁免保障，免受美国法院起诉，认为针对中方的诉讼只是共和党人为了大选而争取支持。又说很多人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去掩盖美国政府的自身错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9，瑞士法郎0.97，加元1.419，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068点，跌2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92美元，卖出1688.48美元。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今晚下降至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埋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就系观塘嘅协和街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排到去联合医院对出噶，咁就系观塘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翠屏道啦，去翻协和街咧就挤塞噶。

昨天啫，佢晏晝咧要出街食飯啦嚇，即係雖然唔係聚餐啦，都要買飯食嘅，都真係多咗人排隊等位啊！ 哇！ 不過你琴日星期一嘅晏晝咁都真係有啲人， 星期二。 啊，都系要翻工啊嘛，系咪啊？ 系啊，咪但系咧，较早前其实比对起咧，你系一个礼拜咧，比起一个礼拜嚟讲咧，嗰啲由冇人等位啊，甚至乎冇乜人喺个食肆里边坐喺度食啊，到然之后跟住咧，慢慢开始好似食肆里面咧多翻啲人，然之后跟住而家连食肆外边都有条小队啊，咁样嗰啲咧，你系见到好似循序渐进咁样噶。 咁啊系，不过我哋好多人嘅心态就话咧，嗱，暂时都唔能够旅游住啦，亦都未必有游客，即系靠游客嚟到振兴住我哋经济啦。咁呢一刻，如果大家觉得个疫情嗱，绝对唔系松懈吓，但系都觉得个情况暂时可以控制，而大家其实个防疫意识都继续高嘅。不过我哋生活亦要照常嘅话，咁渐渐系咪可以大家都做翻回复翻一啲似日常嘅生活，而令到我哋本地嘅经济都可以我哋用力振兴一下咯，大家互相帮忙咯。 阿 Heidi 呢一种谂法咧都系善意嘅，咁啊， 你见到我讲得好保险啊， 系啊， 我每一句说话 即系其实咧 保险， 其实即系将心比己，大家嘅心咧都系想尽快咧回复正常，但系咧嗰个速度上咧，大家又明白理解咧，就不能够一下子咧。就一步登天，都是要咧，即系小步小步、细步细步咁样嚟到去慢慢去将嗰个正常嘅生活咧去复现翻啦。咁只不过咧喺呢个过程上咧，要多啲大家咧即系互相提点咯。譬如咧，喺啲食肆入边咧都见到咧，多人坐翻喺嗰个堂食嘅时候咧，嗰啲嘅座位咧真系不能够太过贴近咯。我都见到有一啲食肆佢未必做到足噶。咁我唔知道即係作为一个食客係咪喺呢个时候应该都叫做善意提醒下呢，即係唔係叫你勞師動眾咁樣大聲喺度喝罵，喂，做咩擺到咁近啊？即係唔係叫你咁樣？即係你都可以善意提一提個老闆啊，會唔會近咗啲咧？即係嗰種咧，大家明用咩方法啦？唔係撩交嗌啊嘛，而家 或者你自己去到，你覺得嗰張台的確近咗啲，你咪唔好坐咯，你咪唔緊要，我再等一下咯。即係你自己個人做選擇噶嘛， 或者外賣咯，攞走咯， 係咯，自己都可以同老闆即係作出一個嘅選擇。就是我自己等下一张阔落啲嘅台先坐咁样，老板都明啦，系咪？ 咁希望大家我哋都系一小步一小步咁样，慢慢咧就走翻去呢一个咧， 走翻我哋嘅正路啊！ 好啊，喂，咁啊，朱海婷啊，等一阵咧八点半前又要再同你通话咯。 OK， 阿彭爷爷等紧你讲啲咩正嘢话佢知。 好啊， 好。咁呢个时候我哋啊交个麦咧，就俾阿 O 啦，同埋阿温卓培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汇，还有油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早晨温生。 早晨，欧。 早晨，哇，过去那几天即如果有操作油产品或者买那些油股的朋友可以为心惊胆跳，好像在看经律片这样。那为什么纽约期油会是好像仿如坐着过山车这样呢？咁温生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咁首先咧就睇翻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一晚咧，我哋见到咧个油价咧就真系有趣，就最低咧就见过-$40.32嘅，系可以负嘅。咁其实真系好多嘢都真系好出奇嘅，即系我哋过去见过咧即系啲国债啊个孳息率啊系可以去到负息啊，咁而家咧油价都可以去到冇负嘅水平嘅。今次就算唔系第一次咧，都应该系我咁耐嚟講，我就未見過去到咁低嘅水平啦。咁當然啦，而家個油價咧就上翻嚟啦。咁而家個紐約期油咧係報13.87嘅，咁但係都係相對低啦，13.87。你大家記翻咧，喺金融即係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其時個油價最低大約係見過$10嘅。咁但係咧 般咧都應該喺呢個12蚊嘅水平嘅。你唔好忘記，1997年同而家已經係距離咧係好長嘅時間啦。咁咁長嘅時間，當其時中國啊、印度啊個經濟都唔係都仲未即係仲未咁好似今日咁強嘅。咁到今日咁強嚟講，當然會用好多多咗能源啊，多咗石油啊。咁其實咧個價格仲去翻呢啲位置咧，就真係已經其實已經好低噶啦。好啦，咁首先睇翻點解個油價會去到負先啦。咁最主要咧係因為咧個紐約期油咧就琴日咧就係結算嘅。咁喺結算之前嚟講嘅話咧，如果喺結算嗰日啲人仲唔去平倉咧，咁基本上咧佢哋係要去指定嘅地點咧，就去攞佢哋嘅買咗嘅石油嘅。咁但係而家你攞石油嚟講，你用你又用唔到，因為而家全球都飛機又唔飛啊，你車又唔多開啊，咁所以油你又要用又用唔到啊。咁但係咧你要擺去全倉，全倉又滿到死喎，咁你又冇地方擺喎，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啲人咧就唔想去提取石油。咁當你唔想提取石油嘅時候，咁當然你就要盡快甩咗嗰張單佢啦，甩咗嗰張好倉佢啦。咁你甩咗嗰張好倉，咁啲人就睇準呢個機會咧，就如果你要甩嘅，你就要更加要俾 貼錢啊！即係又俾石油你，又要貼錢咁樣啦，咁著數嘅原來 又仲要貼埋錢先走得啦。咁所以咧就發生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好啦，當然當然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咧，就話喂，如果咁樣發生嗰個情況，咁會唔會再次發生咧？咁呢個大家都關注個問題。咁對於會唔會再次發生嚟講嘅話咧，第一我哋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就油組加埋俄羅斯咧個每日嘅即係去到5月1號咧，佢哋話會承諾會減產，咁但係減幅咧都係講緊係970萬桶啦。咁但係咧而家市場個計算嚟講嘅話咧，就話而家市場供過於求嘅情況，起碼講緊3000萬桶嘅情況。咁所以就算油組加埋俄羅斯減970萬桶咧，其實都唔足以咧去令到油嘅供求係平衡嘅，都做唔到呢一樣嘢。咁當然咧，我哋要睇另一個因素啦，就係個疫情嘅問題啦。如果疫情能夠係盡快係改善嘅，咁令到盡快全球係復工嘅，咁樣就亦都有可以咧，就將嗰、那個即係個需求啊，會將佢大舉將佢推高啊，咁就可以令到個石油嘅供求平衡。咁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仲係見到咧個環球咧個疫情咧都好似都仲係嚴重啦，都未可以話真係完全復工啦，好咗，但係都未足以完全復工。咁如果又唔能夠完全復工，嗰個減產又唔足夠嘅時候，咁所以啲人咧就驚，又話可能咧有機會咧係再次發生。咁但係我覺得咧，再次發生嘅機會相對係低嘅。點解咧？因為見識過今次之後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嗰啲市場嘅買石油好倉嘅投資者咧，就唔會話去到咁慢嘅結算期咧，先至會結算啦。可能佢哋會早啲啊，就會拋咗張單啊，即係仲趁住有價錢嘅時候就拋咗張單啊，唔係話仲要貼錢走啊咁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發生副價位嘅可能性咧，會係相對低，咁但係亦都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 但係你去分析嚟緊嗰幾個月嘅油價都應該會偏軟少少，係咪？因為你相對睇翻你話上翻20蚊、上翻30蚊就難少少啦，係咪，温生？ 嗱，咁要睇兩件事啦。第一就話疫情能唔能夠盡快好轉，咁當然咧，我覺得盡快好轉，去到完全復工嘅可能性又真係相對低嘅。咁但係亦都睇住個疫情嘅變化啦，呢個重要啦，因為呢樣嘢會影響個需求嘅。第二就話要睇下個供應嗰方面啦。咁啊睇下咧，油組同埋俄羅斯而家就話咧會增加個減產。咁其實佢唔想增加都要增加啦，你產咗出嚟都冇人要嘅，咁你產嚟做乜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就睇佢會唔會增加個減產。咁但系要睇佢个增加个减产嘅幅度咧，足唔足以咧系去令到个供求平衡咧？因为而家市场话嗰个供应系多咗3000万桶啊嘛，咁啊睇下能唔能够系削减3000万桶。咁但系呢样嘢我哋要留意住啦。 投资石油产品啊，或者石油股份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住头先温生讲嗰两大要素啦。咁啊转个角度咧，睇埋美股啦。喂，美股琴日都真系麻麻地，道指咧要跌631点。原因何在呢，温生？ 其實咧，琴日咧都有啲好消息噶。個好消息係咩呢？就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呢一個嘅美國參議院咧，就通過咗一個新嘅$4,840 billion嘅舊經濟方案。冇錯，兩個星期前先出咗個2.2万亿個美元嘅舊經濟方案，而家咧又嚟一個 有嚟啦， 有嚟啦！你過幾個星期又有嚟啊？咁啊，但係今次嚟講，當然咧仲要等呢一個眾議院喺今個星期四通過噶。咁但係我相信通過嘅機會都大噶啦。好啦，咁啊，所以又有即係經濟方案理論上係好事，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個市場繼續跌咧，個原因點解咧？就因為啲人擔心就話：喂，你嘅油價去到咁低嘅時候，你唔好話負啦，就算而家企喺個現價個紐約期油講緊都係$13.89，咁低嘅油價可能會有更加多嘅油公司會倒閉噶。咁啊，倒閉嘅時候嚟講嘅話，可能會有個骨牌效應啊，影響埋其他嘅經濟體啊。咁所以呢個咧係令到大家咧係對個股市咧擔心嘅地方，咁所以就算咧，就美國參議院係通過咗一個4,000多亿嘅刺激經濟方案，都唔能夠係幫助到個股市咧係改善。咁啊，再加埋而家市場亦都質疑啦，就話你美國總統特朗普講就話想五月份係復工，咁但係復唔復到咧都成問題。咁所以呢個係令到股市跌嘅原因啦。 咁睇嚟市場都仲係有好多不確定性啊嚇。咁如果真係如温生咁樣講啊，即係嗰啲油企啊，大型嘅美國油企啊，雖然喺美股嘅佔比唔多，但係如果佢倒閉嘅話咧，咁啊個失業領救濟嘅人數又升啦，咁啊真係啊，即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嚇！呢個真係好啦，我最後講埋咧，呢個英鎊方面咧都冇乜運行喎，咁又點解咧？ 英鎊嚟講嘅話，我哋見到啦，就早排咧就挨近啲$1.26嘅位置啦，咁而家咧只係去到咧$1.2297啦，咁啊$1.23都穿咗啦。咁啊個英鎊跌咧，我覺得咧係有兩個因素啦。第一個因素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見到歐盟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其實同英國嘅呢個脱歐嘅安排嘅談判，脱歐嘅安排嘅談判，但我要強調啊，英國喺今年嘅1月31日已經是正式脱歐的了，但是呢他脱歐完之後來講的話呢，有九個月，即是有十一個月的過渡期的，去到今年年底呢才會是正式脱歐的。那現在期間來講的話，英國呢就繼續保留在歐盟單一市場，是什麼都沒有變的。那他們在趁這個時候來講的話呢，就會談論呢，就會是一個關稅的問題呢，就是英國離開了之後，那英國的貨物回去歐盟，那要給關稅的了，那個關稅的問題是怎樣呢？那還有也都會講呢他們嘅國防啊，因為英國離開咗歐盟之後，個國防啊點樣去保護歐洲咧？咁呢啲好多嘅細節嘅問題，佢哋都要傾嘅。咁咧就佢就歐盟咧，琴日嘅消息咧就講啦，佢就話咧過去幾個星期，由於受到疫情嘅關係，咁其實咧都冇開個會噶啦。咁咧就喺今個星期咧就重開咁樣樣。咁咧就希望咧就喺六月份咧有更加顯著嘅一啲嘅進展咁樣樣。咁啊，因為呢啲嘅消息嚟講嘅話咧，啲人就驚啦，就話咧，如果係有進展嘅，咁即係話英國咧就會準時咧，喺今年年底咧就會係即係會真正係會脱歐。系啦，咁一脱歐嘅時候咧，就好多嘢會改變啦。咁但係咧，會改變嘅時候，咁當然會對個英鎊會不利啦。有好多即係好多未知數啊。咁所以就會令到個英鎊就跌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嘅。歐盟就話喺六月份係有即係會有啲新嘅進展。呢啲係我覺得係一啲冠冕堂皇嘅一啲嘅講法嚟嘅啫。唔通話去到六月份我哋都唔會有啲咩成果？係， 咁都要做嘢㗎。 都唔會咁樣，佢就唔會做因為你唔會咁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未必真係去到六月份咧有啲咩成果。試諗下，佢1月31日先係正式脱歐，然後先至開始傾談。傾談期間又有遇到疫情，咁疫情嚟講嘅話咧，根本都唔可以面對面傾談啦，最多可以視像會議傾談。咁嗰個傾談嘅程度已經係差 爭好遠， 係爭好遠啦。咁仲要咁複雜嘅嘢，仲要喺呢今年年底要傾妥，我其實我覺得就未必傾得妥嘅。咁所以我覺得咧，英國咧好大機會咧，我覺得嚇係會將個過渡期咧係會將佢延長嘅。嗱，個過渡期一旦延長嘅話咧，對英鎊係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一延长嘅，即系英国继续会保留欧盟单一市场啦，咩都冇变啦。既然咩都冇变嘅时候，咁英镑汇价就系唔需要咁而家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咁低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但系当然咧，我哋就睇啦。我觉得咧，英国较大机会咧，可能会去到第三季度开始咧，就可能会正式同欧盟讲有冇倾谈延长嘅过渡期嘅情况。咁但系而家始终都未去到第三季度啊嘛。咁所以而家嚟讲嘅话咧，有欧盟讲啲咁嘅说话，咁 所以英镑汇价咧就略为回翻落嚟。我觉得最重要嘅原因喺呢一度嚟。 嗯，咁啊，投资外汇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喺短短嘅时间入边咧分析晒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再经过，拜拜。 好，拜拜。 我系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听完阿欧咧同阿温卓培啊讲咗，唔单止话俾阿华彭爷爷听咧，仲讲埋俾咧系所有啊我哋啲听众啲股民知啦吓，究竟呢一个嘅投资环境系如何啦？咁啊，小白跟住落嚟咧，又系请埋阿朱海婷咧讲样嘢俾阿彭爷爷听先。 早晨 ，Hedy。 系啊，都有啲嘢要同彭爷爷同埋所有嘅晨光听众分享噶。 系啲乜嘢呢？ 头先咧，你咪话啦，大家都开始多翻啲出去食嘢啦，去餐厅堂食啦，但系咧啊，真系。好多人都繼續係買外賣嘅，咁、我記得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講過就是說，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如果係有計劃地去買外賣咧，即係如果一早係預咗嘅咧，都真係會攞埋啲外賣啲烹烹啊啲糊咧就去買嘢嘅，因為都唔想咧再即係用太多嘅外賣嘅嗰啲餐具啦，去令到個污染係加劇噶嘛，係咪、 啊？ 因為即係近呢兩個月咧，聽講話我哋即係香港嚇，淨係用外賣餐具咧係、以幾多億噸啊去計算嘅，用多咗。咁多 即係有啲似燒皮獎嘅感覺， 係啊，咁所以得嘅就當然攞你嗰啲玻璃鈎啊，或者啲可以擺入微波爐預熱啊，可以叮翻熱啊，可以焗翻熱嘅嘢啦。咁唔得嘅話咧，都要喺原來咧，我哋喺啲外賣餐具咧，其實常見嗰幾種當中咧，都要識得去揀同埋識得去用喎。 點樣揀、啊？ 因為近期咧，我睇咗個食物安全中心嘅報告啦。當然，如果你去幫食安餐廳，佢已經揀將用邊一種嘅外賣餐具，你就改變唔到啦。但係有得揀嘅，你咪留意一下咯。 好啊。 其實我哋常見咧，啲外賣餐具咧都係三大種嘅啲餐盒。第一就係、是、白色嗰個發泡膠啦，係 咪、 啊？即係係蓋連埋個盒身嘅、白色嘅，要剝開。佢咁样噶啦，但其实呢一只咧，我哋话咧，佢如果我哋计翻嗰个，即系会唔会带嚟嗰个嘅污染啊，或者喺个受热能力方面咧，佢个外卖盒嘅性质咧，都要留意噶。其实佢咧嘅受热能力咧系比较差噶，千祈就唔好话你煮热啲一百度冚冚声咁就摆落去咯。其实佢系适合要嚟摆啲一百度以下嘅食物嘅。 系，阿 Hedy 如果讲开呢一种咧发泡胶式嘅饭盒咧、都有一啲嘅经验咧，系吓到自己一跳噶、 就 系 咧凹咗系咪？ 系啊。即係尤其是譬如原來佢裝一啲嘅炸雞髀啊炸物咧、你跟住咧，如果佢打翻開嚟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個發泡膠盒裏邊咧係凹咗落去啊，即係溶咗 咁樣噶個樣， 有少少位咧會係溶咗，咁你就會好驚啊！ 係啊，同埋大家千祈記住就唔可以用喺微波爐嘅呢一隻嚇， 係知道。 咁啊，縱觀另外，即係喺三隻當中最好嗰隻咧，就叫 PP 盒啊，就叫白折膠啊。其實好簡單，就係、我哋睇落去咧係白色得嚟，但係透明嘅、你睇到個外賣盒入面係乜嘢嘢食嘅嗰種啊？ 係咪有啲磨砂感覺嗰陣？ 冇錯，咁而佢個蓋同個盒身係分開嘅咧，要掰開嘅咧，係咪？ 係。 咁你會見到佢上面咧有埋一個嘅循環再造個標誌，即係好似三角形入面寫住 PP 啦。 係。 咁有個五字喺入邊嘅啦。 哦， 咁呢一隻咧叫白折啊，一百同埋折扣个折吓，一百同埋折吓，白折胶即系或者叫 PP 胶盒咧，就系最好啦。相对地几种当中，佢嘅耐热能力系最好，同埋系真系可以摆微波炉嘅，摆到嘅嘢食嘅即系气温都系100-120度咯。咁如果你摆热嘢咧，你见到呢只盒咧就相对地安心啦。好快讲埋最后嗰只啦，就系、通常要嚟外卖系一啲汤嘅嘢嘅。咁嗰只叫硬胶，就系、个盒身系黑色，个盖系透明嗰只咧， 系知道呢只 圆形嘅啦，系咪啊？呢只咧就耐热能力都系一般嘅啫，都系100度以下，同埋即系千祈唔好用喺微波炉哦。 好，咁啊，三只咧都好简单咧，清晰介绍咗，唔该晒朱海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部分国家开始放宽或者将会放宽防疫限制措施。 意大利总理孔特话，将会在下个月四号逐步放宽封锁措施，强调一次过解禁是不负责任，亦都一定不会偏离科学。西班牙下个星期一起容许14岁以下儿童在成人陪同之下到超市、药房、银行等，但是每年七月在潘普洛纳举办的传统奔牛节将会取消，原定九月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啤酒节亦都因为疫情取消。法国教育部长说，将会在下个月11号封城令届满之后，给学生分阶段小班上课。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宣布，酒吧和餐厅将会可以在下个月15号开始重开，宗教活动亦都可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暂停移民入境60日，主要针对寻求美国永久居留权，即是希望取得绿卡的人士，不适用于持临时签证的人。他说很可能会在当地星期三签署相关行政命令。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措施将会有助保障失业的美国国民在国家重开的时候优先找到工作，将会根据经济情况决定措施是否需要延长或者改变。暂停移民的措施引起部分民主党人不满，批评特朗普利用疫情推动反移民的立场。特朗普又说不清楚有关北韩领袖金正恩病危的报道是否真确，祝愿金正恩安好，又说与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未有直接评论金正恩的健康情况，说金正恩如果真的处于报道所指的状态是十分严重，他会尝试作进一步了解。美国传媒传出金正恩接受手术之后情况危急之际，北韩官方朝中社发放金正恩的消息，指金正恩向两名对国家有贡献的人送上80岁寿宴，但是没有提及具体时间，亦都未有附上照片。医管局引入新型肺炎病毒快速核酸检测试剂，今日起在辖下10间医院的急症室分流检测站使用，病人等候结果的时间由4至6个钟缩短至大约1个钟。医管局感染及应急事务总行政经理庄慧敏说，传统检测方法需要储起不同病人的样本，用同一部仪器一同检测，新方法是当收到病人样本就可以检测，缩短病人的等候时间。他又说快速试剂供应紧张，医管局现时每星期订购到大约2500剂快速试剂，足够急症室使用，未来会由欧美和其他国家寻找更多试剂。庄慧敏说，传统试剂尚余30多万存货，以每日大约1000次检测计算，存量足够维持使用一年。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71，加元1.421，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18,929点，跌3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21美元，卖出1687.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今晚下降至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嘅协和街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联合医院对出。咁反方向上翻去秀茂坪道咧，就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嘅协和街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月华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联合医院。咁反方向上翻去秀茂坪道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返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咁新界方面，大老山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亚公角篮球场一段挤塞，咁有两段龙尾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同埋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啦，跟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一段咧都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呢个疫症面临咗好多嘅压力，希望你哋呢一刻可以放低所有嘅忧虑，回想过去多年嘅付出同埋准备，将预备咗嘅好好发挥出嚟，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叫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咧，8:39噶啦吓。咁喺呢个时候咧，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仲有啊小白白袁浩响树嘅。早啊， 早晨彭仔。 好啦，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哋两家咧就要帮咧听众朋友咧睇睇今天咧本港主要各大啊中文报章嘅新闻焦点内容啦吓。先嚟睇下咧，就今天咧，我哋换一换呢一个话题啦，就唔睇个疫情住，就先睇下咧呢个政情啊，因为咧政府咧话喺嚟紧咧应该会有相当大嘅人事变动啊，今日咧各大主要报章咧个头条咧都系用咗一扎嘅人物咧嚟到做个头条嘅版面嘅，先嚟睇今日咧《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内文咧就讲到话特首林郑月娥啊。佢嘅任期餘下兩年多，政府問責班底咧就尋日傳出咧改組消息。咁啊，據悉咧今次改組班子咧 涉及有五个政策局嘅。咁当中啊，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咧，将会平调去掌管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咁接替退任嘅罗志光嘅。咁而现任入境处处长啊曾国卫咧，就会咧升任为呢个政制局局长啦。咁其他三个政策局咧，就包括民政事务局、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同埋创新及科技局嘅原任局长，亦都将会离职，分别咧就由现任嘅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啊徐英伟、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许正宇，以及咧就系机电工程署署长薛永恒咧去接替。据了解啦，中央最快今日会公布新嘅主要官员任免，咁而林郑月娥亦都会随即咧率领新嘅问责官员亮相。咁话嗱，反修例风波咧持续大半年啦，多次传出咧政府改组嘅消息嘅。事隔多月啦，咁特首林郑月娥就终于落实咧改组计划嘅。咁而港府问责班子换班啦，四名新局长当中咧，有三个人咧系具有公务员嘅背景嘅。除咗现任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啦，现任机电工程处处长薛永恒之外咧，即将出任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嘅许正宇咧，亦都系政务官出身，佢亦都系咧已故嘅前民政事务局副局长啊，阿许晓辉嘅细佬嚟噶。咁而唯一咧并非公务员出身嘅徐英伟咧，2008年开始咧就加入政府出任咧民政事务局嘅政治助理，系前特首曾荫权任命嘅首批政治助理。咁佢亦都系咧首名晋升至咧局长嘅政治助理嚟嘅。好啦，咁啊问到咧呢一啲咁嘅变化啦，咁喺呢一个嘅政圈当中，啲人点睇咧？其中咧民建联嘅陈克勤咧，佢认为啊，曾国卫咧佢熟悉内地事务，但系咧未来需要喺政制问题上咧多花功夫。而民主党主席啊胡志伟咧就话啦，啲武官咧接替文官出任政制局咧，系中央加强全面管治嘅信号。咁话又睇下啲学者点讲啊？嗱，中大正正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话啦，聂德权啦同刘江华嘅离任啊，相信咧就同区议会选举建制大败有关嘅。嗱，建制派咧对选举不公之下，区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咧有怨言。佢又认为咧，刘江华同占中后离任嘅曾德成一样啊，喺政治风波之后解决青年问题，所以咧成为反修例活动嘅问罪羔羊。佢又相信今次调职咧，对未来港府施政咧就唔会有特别革新嘅影响。咁话啦，呢个嚟自今天咧就《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嗯，唔该，石鹏仔，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头版啦，咪讲到一啲关于咧就《基本法》同一国两制嘅事情。咁啊，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寻日咧就应咨询咧就表示啦，中央必要嘅监督咧系确保授予特区嘅高度自治权得到正確行使，咁啊，從而確保啊，中國從而確保咧就係一國兩制方針同埋咧就基本法喺特區得到全面準確實施嘅重要保障。啊，對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嘅事務啊，中央一般咧都不會過問噶。咁但係若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同埋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嘅情況，出現損害國家同埋香港根本利益嘅情況，中央就必須過問，包括咧就係適時表明立場同埋態度。咁啊，並且依法咧就加以糾正噶。咁啊，話到議員郭榮亨等人所作所為，就已经直接妨碍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冲击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中央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对此发出严正的警告，正正就是中央政府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具体体现，是拨乱反正理所当然。发言人强调，在香港每当中央依法行使权力的时间，总有一些人就鼓噪说到就是中央干预香港的自治事务。他们也说到，他们企图用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去到就是排斥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进而将高度自治变质成为完全自治，将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就是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个呢纯粹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中央有足够的诚意和信心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同时亦都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的。以上来自文汇报的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翻咧疫情嘅变化啦吓。咁啊，睇嚟自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啊。喺經濟日報嘅報導當中咧，就話咧，本港疫情咧仍然反覆嘅。上個禮拜日啊，即係呢個12號開始咧，就確診個案已經係連續啊第十日咧維持單位數嘅增長啦。咁啊，前日咧更加出現咧係確診數字咧係零嘅呢一個嘅狀況。咁而尋日咧，就即刻咧又新增翻有4宗咧確診個案，咁啊全部咧屬於係外地輸入嘅。咁累計確診個案咧就增加去到1029宗，另外有1宗咧就係疑似個案嘅。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啊黃家慶咧，佢強調啊，過去一個禮拜咧，本港疫情係有緩和嘅跡象嘅，但係危機咧仍然係未解除嘅。咁除此之外咧，前日確診嘅一名維珍航空女地勤咧，咁佢有6名嘅密切接觸者咧已經係接受測試啦，結果咧就係呈陰性嘅，並且咧轉送去咧檢疫中心隔離。咁當局咧正係安排咧為其他咧77名同事咧進行呢個深喉唾液測試。咁預計咧1-2日之後咧就會收回樣本，暫時咧就冇確診或者係初步係陽性嘅個案嘅。咁而尋日咧就再有20名嘅確診者咧出院嘅嚇出院啊。咁啊，累計咧係有649人咧係出咗院噶啦，而且目前咧仍然咧就有402人咧就留醫接受係隔離治療，包括咧有372名嘅確診者，當中咧359人咧情況穩定，5人咧係嚴重，8人咧係危殆嘅。咁另外咧就當局亦都留意到啦。坊間咧有人咧就會係檢測抗體，咁但係咧目前仍然係未有一個統一標準嘅，或者有機會出現咧所謂嘅假陽性啊，而且咧嗰個檢測抗體咧會較遲得出咧檢測結果，所以就認為咧只係適用於咧研究層面，就但喺應用方面咧臨床啊以及係篩查方面咧暫時仍然都係未成熟嘅，呼籲市民咧要留意嘅。反而有一個嘅好消息咧，就係咁講嘅，就係呢個醫管局啦，佢哋從海外引入檢測新冠病毒嘅快速核酸檢測試劑啊，最快咧30分鐘已經可以有結果咯。 哇，好快喎！30分鐘， 咁就話咧，大大會縮短病人等候結果嘅時間。今日開始嚇，今日開始就喺10間嘅公立醫院急症室嗰度咧會使用啦。啊，睇下會唔會幫到手啦嚇。呢個嚟自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 30分鐘就好快，飲杯茶都已經夠鐘啦。 希望係咁啦嚇。 好，唔該曬彭姐，再睇下嚟自東方日報講到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食飯嘅時候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就係禁聚令啊、停業令嘅問題啦。咁啊話到咧就延遲去到5月7號。內文亦都講到啊，新冠肺炎疫情未止，咁啊為咗阻止人群聚集而導致社區傳播，政府宣布原定明天屆滿的禁聚令以及涉及多個場所的停業令將會延長17日，去到下個月即是5月7日，其中餐飲業的限制將會稍微放寬，明天起將會就撤銷餐廳座位數目減半的規則。香港政府指出，雖然防疫措施初見成效，前日一度出現就是零確診的感染，但是並非鬆懈的時候，否則就會前功盡廢，亦都會密切就審視疫情的變化，決定幾時收緊或者是放寬措施。他們宣布這個限聚令的時間，多項的防疫措施就是直至到下個月的7日，包括就是禁止4人以上群組聚集的一個禁聚令，還有就是繼續關閉健身中心、美容院、麻雀館等等11類的場所，也都規定會所暫停卡拉 OK 和就麻雀天狗活動等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许树昌就表示啦，虽然前日本港没有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咁但系一名机场地勤人员早前确诊啦，属于本地嘅个案嚟噶。佢嘅感染源头不明白，咁至于几时可以放宽禁聚令嘅措施，佢认为最理想都系等到香港连续28日都要去到零感染，咁但系认为啊，今次是新的病毒，未必能够完全就做得到。咁若果香港持续有零星的个案，并且就系没有社区大爆发的话，放宽限制措施是可以接受的。以上嚟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再睇下明报啦。明报嘅内页讲文咧就有关于咧系究竟嚟紧一啲嘅大型嘅集会啊、游行啊嗰啲仲可唔可以进行咧？因为咧有啲日子咧传统嚟讲喺香港咧都会有啲活动嘅，譬如五一啊、六四啊咁样吓。好啦，明报今日咧讲文咧就讲到啦，既然咧即系港府已经系话延长嗰个限聚令啦，去到5月7日啦，咁警方嘅消息咧就话啦，五一游行将不获批准。咁警方联络有关主办单位，询问会否取消游行。咁对方咧若果坚持游行咧，即属违法。咁据悉咧，警方亦都关注到六四晚会啦。咁消息就话，即使到时咧限聚令系取消啊，警方亦都可以因应个疫情啊，系运用呢一个公安条例，以公共安全为理由咧，系拒绝集会申请嘅。咁支联会咧，寻晚就开会商讨啊，六四游行以及系烛光晚会嘅后备方案嘅。咁问到咧支联会嘅秘书阿蔡耀昌咧，佢就话咧，寻晚咧就开会系讨论个后备方案啦，但系因为咧个限聚令啊，实施咧去到5月7日噶嘛，咁因此咧就估计咧要等待啊5月中咧，佢哋先至会有定案咁讲。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系明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系啦，咁啊好快脆咧，即系 DSE 都会开考啦，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喺呢一个嘅叫做疫症阴霾底下啦，咁啊好多嘅市场咧都会作出一啲特别嘅措施。咁啊其中苹果日报咧亦都讲到咧就系直头有图文并茂添啊，有学校嘅考试市场咧就用一啲胶水喉通同埋包书胶咧自制咗一个咧真系可以屏风。个感觉其实就好似一个电话亭咁样， 即系成间房咁。 系啦，一间房即系电话亭咁样，就入边见到个考生就坐咗喺度咁样。 咁但系每一张台即系每个考生都系咁样啊，定系个别啦吓？ 个别嘅，我谂间间学校嘅措施咧都系不一样噶吓。嗱，咁啊，《苹果日报》亦都讲到啊，咁啊，星期五咧就会开考呢个 DSE 啦，将作考试场地嘅学校咧可以话各施各法。作出最後的準備。嗱，咁啊頭先提過，包括就自制透明的屏風隔開咧，就可能是不舒服的學生就另外有一個 corner 位就包起咗佢，係真係包起咗學生，係啦， 成個帳篷咁樣， 就俾佢去隔離先。咁如果真係再唔舒服咧，就會要求咧佢嗰日係回家休息噶。嗱，部分學校的市場有超過400名嘅考生應考噶，全校有24个嘅課室可能都要咧就係全部分開啊，甚至乎咧就分散呢一個嘅人流噶。咁佢哋都話到啦，其實學校咧好多學校都已經咧就安排咗多場嘅簡介會，向教職員同埋工友咧就講解呢一個嘅安排嘅。考生進場之前咧就要踩一踩呢個消毒嘅地氈啦，以及咧就消毒雙手，亦都咧就要提交呢一個嘅健康申報表噶。學校亦都咧就會放置多部分別喺考評局提供同埋自行購置嘅一啲體温監測儀。若果發現考生嘅體温高過38度，就需要坐低先，唔係即刻叫你走，坐低先，唞一唞10至15分鐘，跟住咧就會再用耳探嘅，咁啊確保咧呢一個體温啊係正常，或者如果仍然過高咧，就需要翻屋企休息噶啦。咁但係因為擔心咧有同學嘅情緒可能會比較上激動啊，所以學校亦都安排咗咧社工當日咧係需要咧就係當值去到安撫有需要的學生嘅。好啦，咁開始之前咧都有啲錦囊咧俾咁多位嘅考生噶，例如咧就係每一日啊，儘量咧都係自行度一度呢個體温，妥善咧就填妥呢個考生健康申報表。嗱，如果有發燒、急性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咧就正在接受強制檢疫咧，不應該咧係去到市場噶，亦都要帶備咧就係新舊嘅準考證，因為有新嗰個噶啦嘛，亦都咧就係帶埋呢個身份證嘅證明文件啊嚇，亦都可以拎定多一兩個嘅口罩替換啦，自備呢啲嘅水去到飲用啦，注意咧就係交通嘅情況啦，咁啊建議咧早於7時50分之前咧到達呢一 個嘅市場。咁啊，有老師同埋學友社啦，亦都建議咧就再早多五分鐘添。咁啊，預鬆少少，自己都會做得多啲嘅準備啦。 咁即係正即係亦都側面。反引證翻嗰個開考嘅時間，其實同以往咧係冇兩樣咯。 啊，差唔多啦， 即係佢哋冇做到彈性咯。 係啊，冇做到嘅。 二台通識六十秒。 四月二十二號，世界地球日。每年四月二十二號係世界地球日，目的係想提醒每一位地球公民，人人都有責任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要實踐綠色生活，都唔係想象中咁困難嘅。例如。要减少一次性垃圾、胶饮管、胶袋、竹筷子、发泡胶饭盒等，呢啲系随手可得嘅抛弃式用具，绝对系环境杀手。而饮用樽装水虽然系好方便，有啲人甚至会将个胶樽重复使用，但系其实一个胶樽嘅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能源，造成更多碳排放，而回收都会带嚟好多污染，所以都系少用为妙噶。大家仲要养成用完电子设备要熄灯、熄电掣嘅习惯，或者拔掉电源，既能悭电，亦都可以保护到自然资源。只要从细节做起，累积起嚟已经对环境保护有好大帮助噶啦。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皮肤科专科医生林毓强医生， 其实一般有皮肤病的患者呢，如果你用得太多酒精搓手液，其实理论上酒精呢它是会有挥发性的，它会连带皮肤很多我们本身有的水分呢都可以失去了的，亦都是本身酒精呢它都有刺激的作用的，如果用得太多酒精的产品呢，其实都是会令个红疹呢更加严重，亦都可以令到皮肤会更加觉得痕痒啊，痛楚的情况会增多的。面对一个咁严重嘅疫情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做个人卫生护理系好必须嘅，包括你头先提到嘅，例如我哋勤洗手啊，适当咁样去用酒精搓手液咧，其实好重要嘅。但系我哋喺用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最基本啦，我哋要跟翻医生嘅指示，希望用有效嘅药膏啦，可以令到皮肤嘅状况得到一个控制。当个皮肤控制得好咧，其实自然我哋。酒精搓手液或者一些清洁用品影响身体的机会亦都相对减少的。如果洗完手呢，我们不想洗完手之后没有水分啊油分在个皮肤表面。因为我们皮肤本身呢有一个天然的脂肪层的。这个脂肪层呢其实是用来保护皮肤，减少皮肤的痕痒，减少机会出现脱皮的现象。所以其实洗完手之后呢，或者我们用完酒精搓手液呢，其实都可以呢用回原肤膏。帮手滋润翻皮肤，令到皮肤有一个油性嘅保护，或者我哋叫做保湿翻皮肤嘅水分，咁亦都可以减少皮肤嘅红疹啊、痕痒啊、甩皮嘅情况出现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早上八点五十八分嘅时候，梗系邀请埋华梅姐出场啦。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好啦，嗱，今朝早咧，好快咧，就继续咧，同大家点样去强身健体呢？咁我注意到咧，就原来外国嘅朋友咧，佢哋咧有一种嘅喺食用方面，喺飲食上面咧，佢哋咧会系做呢个动作咧，嚟到加强自己嗰个嘅抗疫能力啊，或者提升自己嘅身体嘅免疫力嘅噃。就系点样咧？好似我哋咧中国人咁样咧，去飲汤喎。咁但系咧，佢哋就兴咁样嘅，就系咧，如果你能够咧每日咧可以咧煲一大烹咧。嗰啲嘅豬骨啦，或者牛骨啦，又或者係雞骨湯，咁呢然之後每日呢飲佢一至兩碗啦，咁呢就可以呢增強你嗰個嘅抵抗力啊，提升你個身體嘅免疫力啊，咁樣㗎喎、哦。 記住飛水啊。 啊，咁同埋呢佢哋都興呢就係嗰啲嘅豬骨啊。牛骨啦、啊，又或者系鸡骨啦、啊，你攞嚟煲汤啦、啊，咁最紧要呢，如果能够系用翻有机嘅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睇翻咧，琴日港股就真系麻麻地啊！琴日恒指跌咧536点啦，国企指数都跌啊209点。今日个市方面系咪继续沉底咧？有机会？ 是啊，咁啊睇到大市个整体嘅气氛咧，就因为个油价咧就受到比较大影响啦。咁见到琴晚期油嘅价钱都继续急射啦，咁亦都拖低咗个美股表现。港股嘅裕托证券普遍亦都跟随有啲系下跌嘅，咁所以今日低开机会都几大下啦。咁啊，短期大家都仍然系相当关心个肺炎疫情令到经济活动嘅停顿啦。咁啊，从而即系对各行各业嘅影响，包括咗即係今次都係油價急跌啦，會唔會進一步對一啲油企有影響之外啦，可能對啲金融機構都係帶嚟一啲壓力嘅，因為佢哋都有幾多啲相關貸款啊借咗俾呢啲油企啦，咁所以即係似乎短期個氣氛又轉趨比較謹慎啦，之前嘅一浪反彈又暫告一段落先啦，咁啊暫時睇翻就個指數咧有機會可能要試一試翻23000啊附近嗰啲支持位啦。上面的睇翻24500啦，即系最近试过顶啦，即系喺一个比较大嘅阻力位置啦。 咁啊，大市就咁样走向啦。咁今日咧，听众朋友咧就问咗7500啊，南方恒指嘅反向嘅一个 ETF 啦，咁样咁啊，佢就7.6到攞货嘅，7.61攞货嘅。郭生咁啊，想问下你啦，短期应该点去操作咧呢一只嘅 ETF？ 近期即係個大市咧，就即係反彈之後又開始展現啲跌勢啦。咁啊，再加埋頭先所講啦，因為受到油價影響啦，咁似乎短期都仲有啲回調空間。咁啊，對即係手持依類逆向嘅ETF 嘅投資者，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咁啊，即係預計都會有即係一定嘅上升水平。如果你話即係參考恆指嘅指數點嚟講，頭先所講啦，即係下面比較大支持位置會向住23000附近進發啦。咁啊，相應我諗就睇翻個即係呢隻嘅逆向嘅 ETF 啦，應該都會仲有啲水位咧再升嘅。咁我諗去到23000邊緣嘅時間咧，先慢慢部署食股啦，我都未遲，咁可以耐心持有住先。 咁啊，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好，唔该晒郭生，亦都唔该晒蒙生啦。喺投资环境上咧，蒙生啊真系唔系懵嘅， 好清晰添啊佢， 佢好醒嘅吓。好啦，时间嚟到咧早上嘅9:12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咧就唔系先生啦， 系啊， 佢系 Miss Good Morning Class， 系啊 ，Miss Lam Lam， 9:00听一听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我哋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Jamie 啊，我同你有个共通点，因为我哋都系人哋嘅妈妈。 系啊，你呢排点啊？我屋企嗰两个小朋友好忙啊。 你好忙啊？咁我应该羡慕你，因为我女女咧相对地停课之后咧，功课量咧都几少啊，所以都成日嗌闷咯。 调翻转咧，我就有啲忙碌嘅，但系因为我又要翻工嘅关系啦，我就有啲担心咧教唔晒佢啲嘢噶。 真系咪都需要自己教嘅范畴都比较多啲咧？ 學校好好地已經提供了很多即係學習的片段俾我哋跟啦。咁但係始終做媽咪嘅都唔係一個全職嘅老師，我相信教個方法亦都唔一定係最有效嘅。咁所以有時都教到自己有啲頭都痛埋㗎。 嗱，呢個現象咧其實幾得意嘅。頭先講到話我女女學校咧功課量就唔多啦。咁一開始嘅時候功課量唔多咧，有一啲咧好進取型嘅家長咧就會同學校反映啦。可唔可以俾多啲功課啊？同埋好似咁耐咧都冇一啲新嘅內容同埋知識咧教到小朋友，會唔會都有一啲嘅課程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啊？咁繼而咧學校遵去即时咧做咗一啲嘅修改，就系俾咗啲新嘅内容咧，就叫家长自己教。跟住我发觉咧，我身边嘅同学嘅妈妈咧就开始好紧张啦，因为觉得自己咧完全兼顾唔到要教小朋友，咁甚至乎咧都好似出现咗一啲咧都相当地紧张啊、压迫啊，甚至乎听起嚟有啲焦虑嘅情况添。 咁都好正常嘅。作为妈妈，本身个角色就系妈妈，或者佢自己工作岗位都完全同教书扯唔上关系嘅话，佢未必有咁嘅能力或者技巧去教小朋友一啲我哋觉得好简单嘅资料或者课堂里面嘅嘢嘅。咁呢个都完全理解嘅。同时间有时妈妈见到呢啲资料或者家长见到呢啲资料嘅时候，都好想仔仔女女去学得识，希望佢唔好俾其他人落后啊嘛。咁所以有呢个紧张嘅情绪或者担心嘅情绪，其实都理解的。 另外听 Jamie 讲了一样东西都真的挺真实的，真的怕自己的小朋友比其他同年纪的小朋友会落后。你知道现在只能够跟同学之间的沟通就靠通讯软件或者社交平台，很多家长就会互相分享一些照片上去社交平台，继而除了自己分享之外，当然又可以看看同学在家里做些什么。原来出现了一个比较的情况，例如有些家长可能是比较安排了一很多的活动或者很多的自学的单元给小朋友，其他家长就变得非常紧张，好像必定要有样学样才安乐。 都理解的，做妈妈永远都不想自己的小朋友比其他人落后的。就咁样体谅下另外一啲妈妈啦，我估每一个妈妈都有自己心目中小朋友自己嘅学习进度，或者佢希望佢嘅童年系点样嘅。所以最紧要明白自己点解要做一啲嘢，或者点解唔做嗰啲嘢。其实只要忠于自己嘅原则，本身根本就冇问题嘅。更何况停课系讲紧可能半年九个月嘅事，十年之后望翻转头，你真系会笑，嘿，嗰九个月啫。咁但系完全理解嘅呢啲行为。咁 Miss Lam 你自己嘅心态系点样噶？ 我发觉咧，我而家喺呢一个世代咧，同其他嗰啲家长好唔同，因为我好放松啊，我完全咧即系冇谂住话要报啲乜嘢嘅课程啊，或者系逼佢啊，催谷佢学啲咩，反而我就揾好多唔同嘅新嘢俾佢试下玩咯。 哦，这个心态都不错，那是什么驱使你令到你这样做的 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一个级别的学生其实都面对着同样的情况，即大家都是抗疫当中，停课又一起停，停学又一起停，如果你说学校有任何资源的话，大家都是共享的，所以我又觉得不需要额外给太多平时都没有这样的设置或者课堂给他上，突然之间好像停课还辛苦过翻学这样，我又觉得不需要咯，反而给多些不同的新尝试他，譬如我会跟他做实验啊，看下书啦，或者会看一些短片啊，或者教下他开始弹下琴啊，做下一些其他好好玩的运动啊，咁就好像俾他在多方面都找下到底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其实我又挺欣赏你这样做的，难得一个停课的空间，变了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跟小朋友做的事就多了一个空间可以去发展一下或者去探索一下，其实听落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但是有时我望住身边的一些家长朋友啦，都可能会将自己因为担心子女停课而进度受到影响的那种压力，除了说转嫁了落自己日常生活之外，都分分钟转嫁了落小朋友身上。 是啊，其实在外国有些研究已经出了，就是都提醒家长在抗疫的过程里面面对生活上很多转变的时候，家长的情绪小朋友是很敏感很容易看得到的。所以其实家长可以做的事都可以直接将他们的感觉或者他们的担心用小朋友明白到的语言去冷静地告诉他们，跟他们讨论出来，让他们知道，原来爸爸妈妈都有这些担心，让他们就知道 他们可以怎样去面对这些压力啦。而小朋友自己面对这些转变，譬如说突然之间完全不用上学啊，突然之间由每日见到同学仔变成做每日都是要，即可能会是看学校片做功课啊，这些这样情况呢，他们都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或者担心的。咁佢透過父母都可以好理性、好開放咁去講翻佢哋嘅擔憂出嚟咧，佢哋都會學識得點樣去同父母去講翻佢哋面對呢啲轉變嘅一啲唔舒服嘅感覺嚟嘅。 我諗咧，即係除咗小朋友嗰個表達方式可能會因而咧變得更加強之外咧，其實父母可能都忽略咗一點、就是，就係有時我哋咧好直接咁樣去鬧個小朋友咧，佢係未必明白我哋鬧佢咩噶。嗱，好似我記得咧上一次阿 Jamie 咧就同我哋講過啦，因為有好多個家長咧而家就会系 work from home 啦，喺屋企咧可能系同小朋友咧系朝见口晚见面啊，咁啊难免啲小朋友就好开心啦，觉得啊系咪父母系留喺屋企陪我玩嘅咧？咁啊但系咧见到好多个例子就系、是、当小朋友可能做咗一啲咧会阻到父母工作嘅行为嘅时候咧，父母咧就好直接或者咧用一个咧都好严厉又或者系可能太夸张嘅态度咧去闹个小朋友。 都唔出奇噶，其中可以有几样嘢都可以试下做嘅。嗱、首先都明白自己都系一个，即系你翻工，你有嘢要交，你有一啲工作上嘅要处理，你感到紧张或者你觉得好担心，其实系正常嘅。咁喺嗰一刻都先安抚咗自己，就话：，诶、哎，系、哦，我都可能系真系有啲担心，有啲紧张。咁可能都真系要行开一下嘅，等自己冷静啲嘅时候，先至再话翻俾小朋友听，因为佢唔会理解点解你咁大脾气噶。佢只会见到，哎，妈妈变咗个恶魔啊！咁但系，系啦，佢会问，哎，妈妈点解变咗个恶魔嘅？但系平时放假佢好开心噶、哦，咁但系佢完全理解唔到，或者大少少可能会理解到，哦，我要做嘢啊咁样。咁大少少可能会理解到多啲嘅。另外一方面就亦都真系要解释俾佢听，因为其实即系嗰个 work from home 嘅个情况都开始都持续咗一段日子噶啦。咁、都真系开始要 set 一啲规律俾小朋友，可能由九点钟到十二点呢段时间咧，爸爸妈妈真系要坐低做嘢嘅。你唔系唔可以揾我，不过你揾我嘅时候咧，可能我唔一定俾到时间你。嗱，你自己玩到几多几多点，我边啲时候咧就可以陪你出嚟玩一阵啦。讲清楚个时间，特别系俾啲可能系四五六七岁嘅小朋友，佢哋需要啲实在啲嘅答案去帮佢哋过到呢啲日子咧，就反而有用啲咯。 系。嗱，咁我头先咧听 Jamie 讲咧，就系都系啲父母同子女相处或者沟通嘅一啲少少嘅技巧啦。咁但系咧，如果面对住嗰啲咧，可能又要顾住工作，又要顾住啲小朋友嘅父母嚟讲咧，有冇啲乜嘢 tips 咧可以帮到佢哋自己咧，系好好掌管自己嘅个人情绪咧？ 啊，呢、這个都真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因为都唔少人同我哋讲过有呢个困难嘅。嗱，第一样嘢真系好重要嘅，都赞赏下自己，好努力咁去揾呢一个平衡，因为呢个平衡其实一啲都唔容易揾嘅。从来屋企都应该系屋企嚟噶嘛，工作就应该系工作嘅地方，两者混为一谈，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嘅。有另外一个几得意嘅讲法就 系、 是，可能会俾雇主闹啦，但系一个几得意嘅讲法就系、是，你唔系尝试去 work from home， 你是在家 trying to work，即是你在家尝试去工作，因为的而且确家从来都不是一个工作的地方的。 心态很重要， 是啦，先睇返自己为呢个 work from home 安排嘅努力，亦都俾多少少空间自己，我嘅效率唔似好似喺办公室嘅时候咁高，反而先係正常㗎嘛。我哋对自己仁慈啲啊，特别喺一个都需要抗疫嘅日子，或者一个比较同平时唔同嘅日子里面，喺呢一刻我哋对自己係需要更加仁慈嘅。当对自己有一颗仁慈嘅心嘅时候呢，对家人啊或者对其他嘅嘢呢个包容性亦都会高啲嘅。咁都明白呢，又要教功课啦，又要 work from home 嗰种压力呢，其实真係会爆煲都唔奇㗎。咁我都真係听过会闹得几恶嘅。少少嘅分享啦，如果真係发觉自己比平时闹得多，就正如我哋一路都讲，首先要怀疑自己嘅情绪先，发觉自己特别容易猛，特别容易发脾气嘅话，可能都提自己本身都唔系老师，唔识教，咪唔识教咯。 兩害取其輕，關係緊要啲定係功課緊要啲呢？如果真係教唔掂，都容許自己唔識教，揾一啲可能會識教小朋友嘅人幫下手，就總好過傷咗感情，跟住大家乜嘢都做唔到啊！ 我覺得 Jamie 講得好啱啊，即係人咧，有時無論係家長又好啦，或者係一般打工仔都好啦，抗疫當中咧有壓力有情緒咧，都非常之正常。不過咧，就真係要時刻咁樣審視下自己啦，即係關心下自己，愛錫下自己，到底我呢一个情绪压力咧系咪偏高呢？如果压力太大嘅时候，不妨都可以揾身边啲人倾下偈啊。 系啊，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经过啦。 好啦，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晨早流流咧，就等大家咧醒啲啊吓，送俾大家有呢一队嘅乐队组合咧，系女子嘅四人乐队组合啊，佢哋系 Fiesta， 有呢一首咧，都讲到系啊季节嘅歌曲啊吓，个歌名系咁讲啫，秋去冬来，咁啊至于今天嘅天气预测情况咧，都系时候又再话俾大家听啊，小白。 系啊，多云有几阵雨，咁啊初时能见度系颇低嘅，日间气温徘徊24度左右啦。今日夜晚咧下降至到21度左右，咁啊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雨及有雨啦。下周天色咧逐渐好转，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啊。 晨光追踪31。 追踪完天气，又追踪一下今晚有咩电视节目先。等我彭仔问一下阿刘昌咧。早晨啊，昌。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今晚港台电视31星期三晚，系咪一定有警讯啊？ 冇错啦，今晚8点有警讯。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咧，今晚会有一个找换店嘅骗案啊。 系点样啊？点样啊？ 咁啊，找换店咧，咁系一间网上嘅找换店嘅骗案嚟嘅。咁咧，即系而家可能好多朋友都话，切，我都冇得去旅行，我换啲外币嚟做咩咧？咁噶嘛。咁但系而家又偏偏啲外币又嗰啲汇率就好似几吸引噶、哦。咁啊，可能大家想换咗啲先，第日好翻个疫情好啲啦，咁啊再去玩啦咁。咁咧，但系呢啲咁样嘅网上找换店咧，佢个汇率竟然出奇地高啊！咁啊，吸引你去啦。咁但係佢個騙案呢就唔喺呢度發生㗎喎，佢真係可以俾你換到㗎喎。 哇，系咁啊，即系有啲复杂啊，因为嗰、那 个案中案 系啦。如果系要知道详情或者系要点样去避免咧，留意今晚嘅 警 讯。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啦，夜晚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啊。 系。 咁啊，疫情期间咧，咁啊，好多小朋友都留喺屋企噶嘛。 系啊。 即系停课不停学之外咧，其实。即係可能喺用視像去上堂上完堂，其實仲有好多時間噶嘛。 係啊， 咁啊好多父母咧又想喺呢段時間咧就唔好浪費啲小朋友嗰啲咁寶貴嘅光陰，就想佢哋學一啲樂器或者學一啲音樂。 點樣學咧？咁樣 係啦。咁但係如果有好多父母本身自己又唔識音樂嘅，又唔識玩樂器嘅，咁點樣教佢？點樣吸引佢學音樂咧？ 係咪都係要靠視像啊？ 哦、啊，今晚。唔使視像，直接請咗一位幼兒音樂教育家上嚟，同、 哦、 大家教下路。 電視 冇錯， 睇咗電視節目就可以學習點樣去揾呢啲方法啦。 冇錯啦， 啊都好， 係、啦。咁日常八點半咧，除咗講呢個音樂之外咧，亦都會帶大家落到深水埗，去到睇下咧，佢哋喺呢個抗疫期間啊，嗰啲基層嗰啲。嗰啲街坊啊，叔叔嬸嬸啊，點樣可以好有人情味咁樣照顧翻彼此嘅街坊？ 哦，我仲係帶我哋去深水埗嗰度買布咧，然之後自己車嗰啲布口罩啊！ 啊，真係朋友，你真係啱喎，真係、 啊、真 係 有啊！ 真係會有一位即係有啲。布販啊，點樣自制嗰啲布口罩咧，送俾啲老街坊，真係好大做啊！ 因為向來咧喺深水埗都係傳統咧嚟到係講買布啊嘛，自己買衫買布啊，自己做衫咧都係嗰度買，所以令我諗起呢樣嘢咧， 冇錯， 果然真係啱曬數啦嚇， 冇錯啦。 好啦，咁啊八點半之後咧， 好啦，好快講埋，今晚九點半有31看世界，帶大家飛到去菲律賓啊，睇下。呢、這個菲律賓咧點樣俾呢個伊斯蘭國咧去到影響佢哋 啊？哦，因為菲律賓咧，即係傳統嚟講咧，就比較多都係信奉天主教嘛。 冇錯啦，咁、哦、但係呢伊斯蘭國咧喺2017年咧恐怖襲擊過佢哋，咁、 哦、 啊死咗成千人啦。咁啊，所以睇下呢個穆斯林同天主教徒喺當地咧個關係有幾咁緊張。 好，咁啊多謝曬阿劉暢嘅介紹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一直以来港澳办和中联办对香港事务都很克制，但今次立法会内会经过15次会议都未能够选出主席，影响运作，两办可能觉得忍无可忍，因为担心香港状态才发声。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内会主持郭荣亨没有履行职责，质疑对方如果是按议事规则，会不会经过半年都未选出内会主席。叶国谦又说，不少人以为内地对香港事务做任何事就是干预，但他认为中联办的监督权是源自基本法12条，中联办获中央授权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实好一国两制，但是就强调特首并非隶属中联办。医管局引入新型肺炎病毒快速核酸检测试剂，今日起在辖下10间医院的急症室分流检测站使用，病人等候结果的时间由4至6小时缩短至大约1小时。医管局感染及应急事务总行政经理庄慧敏说，传统检测方法需要储起不同病人的样本，用同一部仪器一同检测。新方法是当收到病人样本就可以检测，缩短病人的等候时间。他又说，快速试剂供应紧张。医管局现时每星期订购到大约2500剂快速试剂，足够急症室使用，未来会由欧美和其他国家寻找更多试剂。庄慧敏说，传统试剂尚余30多万存货，以每日大约1000次检测计算，存量足够维持使用1年。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0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其中23宗由境外輸入，7宗是本土感染，全部來自黑龍江，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昨日新增無症狀感染者有42人，一個人當日轉為確診。全國累積超過82000人確診，4632人死亡，超過77000人康復出院。一度是疫情重災區的武漢，隨著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全市轉為低風險區，加快推進復工復產復市。當地今日起全面恢復公共交通，下星期四亦都會恢復網約車營運。交通運輸局說，為防疫情反彈，會繼續要求乘客出示健康碼、量體溫和戴口罩。美國至今超過81萬人確診新型肺炎，近44000人死亡。紐約州州長國務和總統特朗普會面，討論如何增加病毒檢測和州政府的財政預算。參議院一致通過近$5000億的救助方案，以協助小型企業和醫療機構應對疫情帶來的衝擊，預料眾議院將會在當地星期四表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初時能見度頗低，日間氣温徘徊在24度左右，今晚下降至大約21度，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2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6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系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9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2跌1.4，阿里巴巴203元跌1.2，友邦保险69.7跌4.5，海螺水泥58.3跌5.5，百威亚太21.15跌1毫。中国平安76.95跌8.5 ，F 三星原油期1.83跌1.49，美团点评98.4系跌5仙，汇丰控股38.6跌5.5 ，FIE 南方恒指8.05系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83，瑞士法郎0.97，加元1.42，人民幣7.092，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2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19037点，跌246点。港金現價報15600元，係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87.99美元，賣出169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胜利工业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南湾海景酒店。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咯。近住胜利工业大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如心南湾海景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下乡道啊。咁而家启德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入去中环湾仔绕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在九龙秀茂坪道去回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带都系挤塞。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和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的。好了，现在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我哋嘅享乐女王 系啊， 朱海婷， 朱海婷 ，Hi 你， 多谢多谢啊，升咗咧做女王啊，多谢 ，Thank you， 系啦，阿公主喺咪旁边啊，公主， 公主忙啊，上紧佢嘅网上学习班啊，同老师， 会唔会嘈住佢啊？ 唔会唔会，我哋一人一间房 啊，非常好啊你呢一个享乐嘅房间， 头先我同你做完第一节咧，就请个女起身啦，咁啊同佢整顿完，佢而家咧就佢上堂，我又可以继续做节目啦，真系好啦。 哇，系咁啊！各有各忙啦。 系啊， 好，咁我哋啊，同啲听众一齐分享一下朱海婷有啲咩提议咧喺享乐上啊。 啱啱咧，呢即系由今日开始，啲天气又开始阴阴暗咗啦，凉翻咗少少啦，系咪？不过就好彩啦，我因为咧就睇咗呢个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咧，所以喺星期一啊，即系前日咧，我就走咗去户外一转。 哦，趁住仲有好天气。 系啊，因为睇落啊，今个礼拜好似成个礼拜都系有啲阴天啦，咁所以就趁好天，又系呢个周日平日咧，我就通常系出外嘅。咁啊，行咗条路线。 哦， 今次呢个路线咧就唔系我同小白平时行开有啲上山下水嘅高难度啦，反而咧就系非常之平坦嘅道路啊。咁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嘅。咁啊，讲嗰个难度就系非常之低嘅，但系个景色咧又非常之好。 咁正。 咁我谂咧近 期咧，好多啲小朋友啦，或者啲屋企人都话好挂住去主题公园啊，系咪啊？但暂时都未有得去啦。咁、以往可能以前复活节假一定都会去一转噶嘛，系咪？咁于是咧，我哋就从呢个主题公园咧，讲紧近呢个机场附近个主题公园咧，嗰度个位置咧就揾啲都可以去行嘅路线。 哦， 嗱，咁因为通常咧，我哋未到主题公园个站咧，咪有个站叫做欣澳嘅，系咪？ 系啊， 英文就 系 Sunny Bay 啦。咁其实嗰个站咧都好重要，就系咧除咗嗰度啊，本身可能会有一个嘅巴士站、就带到你去即系你要愉景湾之外啦。咁、其实嗰个站附近咧都有地方可以行过。原来嗱、首先点解去拣嗰个站系好咧？就是、因为佢有个好大嘅露天停车场嘅。咁、变咗有阵时行山，我谂可能我同小白都会遇到一啲问题就系、通常比较行啲僻嘅山路咧、如果你真系揸车去咧，你一定要搵山边或者嗰个郊野公园附近嘅一啲正统嘅泊车位啦，通常都敷晒噶啦。咁、你非正统泊喺山边、路边嘅为例嘅，咁、就真系唔系太啱啦，系咪？同埋会阻住啲路啦。咁呢个开始就好啦，因为佢有个大型嘅户外停车场啦，系咪？咪泊低架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沿住咧佢附近咧有一个系海滨嘅长廊噶。咁直情系侧边摆咗啲石啊，好似系啲点讲咧？海滨嘅位置咧，都系即系铺得好靓啊！侧边有啲大嚿石咁样就连住条路嘅，咁两边有啲树荫啦。咁所以行呢段咧，基本上都行咗咧大约半个钟头至九个字噶啦。咁就一路由呢个车站行呢个海滨长廊，一路望住海啦，都非常之舒服嘅。咁经过咗啲海滨长廊之后咧，咁同埋咧一边就系海滨长廊嘅头一边就望住海啦。过多一半嘅路程你就發覺左邊咧就係呢個機場快線嗰個嘅，即係啲列車咧會有機會駛過嘅，喺個路軌嘅側邊嘅。咁你哋會小朋友會中意睇，哎呀有車啊，有呢啲 express train 啊，佢哋又可以又講解一餐啦、啊，係咪？一邊講海，另外一邊係講火車。小白知嘅，啲小朋友見到啲濛濛啲車就最開心嘅啦。 係啊， 不過呢一輪啊，可能未必咁密喎，睇到，因為迪士尼線都係暫停緊噶嘛。 我行成條海濱長廊就見到兩架到啦。 係。 咁即係都唔算密，即係唔會有話太嘈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咯。我諗行過呢一個嘅車軌之後咧，就開始真係見到咧一條係即係好似係入郊野公園嘅路啦。咁有曬啲綠色嘅泥巴啦，係亦都係鋪得好靚嗰啲嘅石屎路嚟嘅。即係所以小朋友就唔驚有啲石頭啊嗰只係好容易行嘅。咁行過一大段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咧好得意啦。佢就係咧喺個海中心，其實嗰個灣咧就叫做呢一個嘅綠頸嘅碼頭咧，有個叫欣澳嘅石灘嘅。咁你就發覺望出咧好多一支啲木桩柱。咁、其實就以前咧，應該嗰度係有個廠咧，就係我嚟即係我嚟做收集啲木材嗰啲廠嘅。 阿 Heidi 咁講，我又好似有啲印象喎，即係 會唔會啊？ 以往經過嗰個海灣咁咧，都有腦海中有一個印象咧，就係有啲木方咧係浮下浮下嗰個水面嗰度嘅。 係啊，就係嗰個位置啦。咁今次我哋可以喺個海濱長廊度係行咧，係經過嘅。 即係比較近距離咁樣見到啊。 係啦，你可以影相啦。咁啊，環過咗嗰個嘅海湾之后咧，你就真系入到咧一个叫一条细细地嘅村庄，叫鹿颈村啦。其实就真系仲有人喺嗰度住嘅吓、有个婆婆咧喺嗰度会营运住一士多啦。咁佢侧边咧沿路咧，你会闻到有啲新鲜肥料嘅味道嘅。 哦， 佢就会真系 咧天然味道。啊！呢啲天然味道咧，其實都可以同啲小朋友講解埋，佢真係冇乜機會喺城市聞到啊嘛。 咦！咁嘅時候你就啊，係啊，嗱，肥料嚟嘅。 organic 啊！ 咁跟住咧，行過呢個村，你會見到婆婆可能佢自己咧喺個泥巴度我哋驟眼所見，見到佢種緊一啲嘅節瓜啦。呢個節瓜其實夏天我哋成日都食噶嘛。 係啊。 所以而家咧就係一個節瓜，佢仲係好細條咧，好似你個手掌仔咁細條嘅節瓜。咁跟住佢哋开晒花啦，咁都好靓。跟住经过咧，仲有同阿婆婆倾下偈，搭下伞啦。你知我哋中意啊，聊下啲即系啲居民就，种紧呢个荷兰豆啊，咁即系俾我哋睇下佢一啲嘅即系种植嘅。 我想问咧，如果你话种荷兰豆咧，佢系咪都系喺嗰个篱笆嗰度咧？ 即係攀附喺個泥巴嗰度，可以見到嗰啲荷蘭豆嘅。 其實我哋唔係好睇到嘅時候，咩嚟㗎？咁婆婆就話係荷蘭豆啦。嗱、哦，但係千祈大家可以傾偈，就唔好自己摘啊，因為係婆婆自己啲農間嘅成果嚟㗎。 人哋嘅財產嚟㗎。 係啊，見到木瓜樹啦，見到檸檬樹啦，都幾豐盛嘅，幾開心。不過大家就要預計咧，有一個天然肥料嘅味道嘅，同埋經過嗰個村咧，都會有幾隻狗仔咯。不過都佢唔理你嘅，其實你唔好理佢，佢唔理你嘅嚇。 多唔多？多唔多蚊啊？會唔會野蚊？ 冇乜嘢 ，OK 喎。 是有 OK 是吗 咁當然我哋出發之前一定就已經貼石蚊貼啊，自己噴咗啲蚊拍水，咁就冇嘢，冇出事嘅。 啊，咁啊幾好啊！ 咁啊行到近過埋婆婆個村莊之後咧，就見到個綠頸嘅碼頭啦，有啲燈塔啦，又係即係大家行山啊、行海邊必須要即係打卡嗰啲咁嘅好 standard 嘅影相位嚟嘅。 係。 咁跟住行到尾咧，你會見到一個石灘喎、其實個石灘咧就係一個叫連島嘅沙灘嚟嘅，意思。即是说呢其实是刚刚你行完我们这一忽的地方之后呢有一个很长的石滩的位置就会连到去另外一个细细地的岛聚咯。这个叫做连岛的沙滩连岛沙洲呢是真的一个我们说是地理的学名来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是可以步行地行过去的 可以 的。需不需要等待它潮退潮汐的时候就行不到要潮退才行到那种。 我那天的观察呢我相信这个连岛沙洲就应该潮涨都唔会话遮盖晒嘅，因为佢上面啲水都系干渗嘅，咁、应该系就算系潮涨潮退，佢都会突出嚟嘅呢个连岛沙洲。 咁 只不过系即系可能个沙洲本身你会系窄啲嘢同阔啲嘅啫。咁啊，几得意咯！因为你直喺个沙洲上面，你可以企喺度，即系小朋友中意执石头啦，即系搵贝壳啦。咁啊，啲大人就攞啲贝壳嚟片下石啦，你知片下啲水滴滴答答咁样啦，啲爹哋喺度 show off 下啦。 系啊，可以跳到几多级？ 佢呢个系石滩，所以你变咗执到好多唔同类型嘅石头。但系都留意咯，其实喺石滩当中咧，我哋系睇到有啲玻璃樽啦，唔多嘅一两个，但系亦都有啲玻璃碎啦。咁嗰啲玻璃樽碎已经系磨到滑晒，即系个危险度。就唔高，不過我哋又乘機即係幫手執下啲玻璃水啦，咁啊教下啲小朋友啦，咁樣 唔得愛護大自然環境啊！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即係你知大家都可能會帶啲地隻去咁啊坐下噶嘛，不過我自己就唔小心一坐咧，我都輕輕力噶啦，哇！但係啲石都好硬個屁股嚇。大家呢个就唔系沙滩，系石滩。咁你自己休憩啊，坐喺度嘅时候，你自己又要小心咯。 系，咁啊，如果喺呢一段期间咧，即系啲朋友想去嘅话咧，咁系咪主要都系揸车咯？ 其實又不是的，因為呢你仲應該是仲有列車是去到這個嘅欣澳站的。 因為我看到呢、譬如是check返港鐵那個的服務的情況呢、迪士尼線呢就已經是暫停服務啦、不過港鐵呢就說會提供這個接駁巴士是來往欣澳和迪士尼站的。 咁唔該曬你嘅 update。咁我都想講我有見到個巴士。 係咪呀 可能就係咁樣啦。旅遊巴嚟嘅。 咁即係雖然個港鐵嘅路線就未必去到原本嗰啲嘅站，不過咧就有接駁巴士。 咦，咁即係我見到嗰啲列車其實都可能就係係咪直接去機場嗰啲嚟嘅？ 有機會咯嚇，咁啊，但係即係變咗而家咧要去嘅話咧，就要諗起呢啲方法啦咁。 咁但係對揸車嗰群嚟講，就真係覺得非常之方便，因為可以泊車啦。咁另外咧，其實途經咧，佢都會有一個位置可以行上呢個燒烤場嘅。不過今次我哋就冇行啦。 係。 咁我睇翻， 但聞唔到啊？聞唔聞到有人燒烤啊？ 係冇啊，冇啊。反而你經過咧嗰、那個。以前舊的一個木廠咧，係會見到仲有一兩個零星嘅啲嘅工人，佢哋可能係燒緊木嗰啲嘅味道有咯。 係啊，幾特別喎。 係啊，咁我覺得嗱，呢個路線其實咧，佢條路就唔係話太闊嘅，嗰、那個海濱長廊就闊嘅，但你行到入去村啊，或者行去石灘之前咧、條路段就唔係話太闊咯，所以都唔建議話太大群人去嘅，因為如果你話途經會有撞到其他，我撞到你個 family 咁樣咧，其實條路都幾近噶咯， 同埋 咁就好笑啊你。 限聚令依然存在的，因為 是啊，所以你見到啲人好笑啊！而家大家行嘅沙攬，小白都感受到，離遠見到對面有人咧，大家都會打住招呼少少，但你 feel 到大家個樣係閉緊氣嘅， 係啊， 即係你冇戴住口罩，但你見到個形勢就大家都 咁得意啊，係啊，自動閉氣系統嘅叫係。好啦，咁啊，聽過阿朱海婷呢個介紹咧，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睇下咧，等啊，唔好喺假日咧，即係人多嘅時候一齊聚集去啦，啊，分開分散嚟去。 天氣嘅時候又可以去。行下啦， 好咧、啊。咁 呢只歌，今日只歌就系我女拣嘅，因为佢话咧行完咧，每一次去完户外，佢都觉得好 happy 啊。 咁啊啱晒啦吓，好似啲小企鹅咁样啊。 又 happy 呢只歌。 系啊， 好，听日再倾过，朱海婷，拜拜。 拜拜。聽到呢一首嘅歌曲嚇，Happy 咧都會諗起咧嗰班嘅小企鵝 仔 啊，好得意啊！希望咧呢一首歌曲咧都可以啊，令到大家聽眾朋友咧有一種啊愉快嘅心情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咧，就系、是、接通咗佢嘅电话啦。佢系阿雪啊，早晨阿雪， 早晨阿雪， 早晨啊！ 你好啊，直播室咧就有啊小白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你。 多谢晒。 好，我知道咧，你有一个点唱想做嘅。 系啊。其实咧，我想点唱咧，俾我朋友咧哲学家听咯。 佢哲学家系个花名定系乜嘢？ 哲学家梗系个花名啦，哦、因为好中意咧 谂嘢， 咁拎起支烟咧，跟住喺度沉思噶嘛。 哦，系啊。嗯，咁叫佢戒烟啊！ 我绝对要戒烟，系咪？不如你叫佢戒烟啦。 系戒烟一定赢。 系非常好。 系咁啊，哲学家啊，喺戒烟嘅同时，点解要点唱俾佢听？佢生日啊？ 一来佢生日啦，二来佢好悲观嘅咯，即系觉得咧点努力都会唔成功咯。 哦，系咪真系自细已经系多愁善感嗰类人啊？ 系嘅，佢好多愁善感噶，即系佢觉得好努力，但系点解我都唔成功咯？ 你哋几时开始相识啊？ 我识咗佢十年咯。 哦，都系同学嗰种关系定点啊？ 朋友咯， 朋友识得嘅，嗯， 系啊。 咁你有冇话点样开解佢啊？定还是其实唔使开解佢，佢 我净系坐喺佢隔篱噶咋，同埋睇日落噶啫。 陪伴 佢啊，可能都系即系做朋友有阵时，即系除咗话聆听咧，陪伴都好紧要。 因为命运我帮佢安排唔到噶嘛。 咁啊系，咁佢有冇影响埋你先？佢啲负能量， 我梗系冇啦。哦，咁啊得啦。样噶嘛， 但嗱， 你同边个一样话？你同我哋一样系咪啊？ 系啊，每朝我都起身听你节目噶。 系啊，我哋要输出啲正能量。我又好怕嗰啲咧，嗰啲负能量嘅人咧， 负能量会传染噶。 嗰啲放负嘅人，其实我身边都有啲咧，经常放负嘅人噶。 咁我哋啲阳光咪要劲啲咯。 冇错。咁喺佢咧劲放负放到咧，我都支持唔住嘅时候咧，我就会行开咯。然之后跟住咧，我就行翻埋去咧，然之后希望用我啲正能量咯，可以感染翻佢啦。即系你有冇咁做啊？说。 有噶，我系不停每日都咁做噶。 我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啦。 我都系咁咯。 唉，啱晒，我哋合晒河车。 我完全系朋友嚟嘅，我哋 buddy 嚟 嘅。系啊，你系我嘅听众朋友啊嘛。 完全系啦。 好，嗱，咁啊，不如俾几个 叫心意咧，送俾你嘅呢位哲学家啦，佢又生日，好嘛？ 嗯嗯，咁叫佢从悲观中找鼓励咯。 嗯， 跟住就系修饰柱角，对付天唔系、啊、对付白孔天仓。 啊哦，呢啲系歌词咁嘅款喎、 啊。唔系佢哲学家啊嘛，佢、哦、讲一般嘢，即系佢需要思索，咩叫似 要揾翻嗰啲 河 车啊， 咩白孔天仓啊。同埋柱哥嗰啲， 即系有啲深度啊吓，同佢讲嘢都 要同佢讲嘢有深度，唔可以咁肤浅。 要揾到苍南嘅温柔啊，嗰啲咧， 咁样 适量嘅温柔，但系都要恶下去咯。 喂，阿雪，咁你系拣咗首歌，系咪都系特登送俾佢嘅咧？ 完全系啦。 你介绍下啦。 介绍下乜嘢啊？ 呢首歌咯。 介绍下呢首歌啊！呢首歌好好咯，佢话残破世界里边嘛。咁我哋要用我哋嘅正能量去修饰柱角嘛，咁跟住我哋要绝望里找鼓励嘛，即系就算系几绝望，好似而家好似前一排咁，都系心里边有太阳噶嘛， 啱。 咁样人系可以陪伴你，但系最重要嘅系你肯唔肯去放正能量咯，即系有可能系好多嘢都会失败嘅，但系我点知边日成功？但系如果我唔继续去行嘅话。咁其实我永远都唔会成功咯。 多谢阿雪啊，呢一番嘅分享啊，咁啊带嚟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 D S N 嘅。 咁你加油啊，同埋要叫 D S N 嘅考生加油。 好，我哋听住呢一首歌《银河修理员》，多谢阿雪， 多谢， 拜 拜。 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怕要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让我爱慕。逢了晒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绝望里乐观，亦是过程早，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好，今日听住 DJ 嘅呢一首《银河修理员》啦，我哋晨光第一线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小白。 系啊，听日朝头早准时6点钟开始再收听啦吓。 我就7点咧， 六点，拜拜。 你啊。